赛旗开得胜，同组的瑞士1-0小胜赫密隆，巴西和瑞士同得三分，巴西凭较佳得失球暂列榜首，瑞士第二，首场同样落败的赫密隆和塞尔维亚分别暂列第三和第四。H 组葡萄牙3-2险胜加纳，葡萄牙的基斯坦奴·朗拿度成为第一个在五届世界杯决赛周都取得入球的男子足球员，他射入一球十二码，同组南韩和乌拉圭赛和0-0。是0-0，葡萄牙暂时以三分排榜首，南韩和乌拉圭同得一分紧随其后，加纳暂时排小组第四。世界杯全部八组已经完成首轮分组赛，32支国家队已经悉数亮相，第二轮赛事将会在香港时间今晚展开。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云带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有雨的天气，同时东北季候风亦都影响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和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下周中至后期天气显著转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5级，初时间中6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初时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5级，间中6级，稍后转吹东南风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美股因为假期今日休市，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8，日元138.64，瑞士法郎0.944，加元1.334，人民币7.154，英镑对美元1.212，欧元对美元1.041，澳元对美元0.67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0，是1754.96美元，卖出1755.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用我心路代言，坚毅代言，坚立。 早晨啊，朝早六点十分嘅时间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白元浩咧都坐咗喺度啦。咁啊，今日星期五嘅时候，亦都系2022年嘅11月25号啊，吓咁啊，见到农历嘅11月初二嘅一个早上嚟嘅。咁啊，希望各位听众喺今日星期五啊，都可以继续加油努力啦。21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3%，咁啊，见到系啊，都系有一两阵骤雨。咁啊，我自己住喺新界啦，咁啊，出门口嘅时候有啲雨粉。咁啊，但系嚟到九龙塘广播道嘅时候咧，个地下仲有少少干添，朝头早嘅时候吓，咁啊，所以天气咧系咁嘅，局部地区就系呢啲意思啦。咁啊，希望今日大家嘅工作顺利，然后多啲时间可以俾自己喺休息嘅时候啦，可以尽情休息同埋放轻松。 晨光每日一格。 6:11嘅时间。我哋每一个人咧，都一定系有软弱嘅时候，我哋亦都有自己唔够强大嘅时候。但系纵然我哋每一个人都有软弱嘅一面，不过我哋仍然系可以抱有住自己嘅梦想，嗰啲 dream， 去到咧就好好做好自己嘅工作，实践自己嘅理想梦想。如果我哋喂，我即系冇梦想嘅，你会咁同我讲？我谂住翻工嘅啫，我谂住过好日子嘅啫。其实翻工过好日子，可能你呢一个梦想你已经达到咗。你可能唔想，我唔想太有钱啊，我就系好想平淡。咁你都有一样嘢，你系好想，你就系话喂，我唔好搞我咁多啦，我翻工我 hea 做嘅啫，然后放工咧我就谂住食啲好嘢，呢个又系你自己希望每日做到嘅一样嘢嚟嘅，做到你会觉得开心，做到觉得开心，而呢件事又唔伤害到人嘅话咧，我觉得咧系可以照做嘅，人各有志系咪先？如果有啲人咧系我特别中意咧系平淡嘅生活嘅，就千祈唔好质疑人哋，喂你咁样你点得噶？唔好质疑人哋。人哋觉得舒服嘅，佢又唔影响到你嘅，咁咪由得人咯。不过都要记住，无论前方有阵时几咁辛苦都好，只要行嘅方向系啱，不影响到人嘅话，有阵时崎岖平坦啊，都系未知之数嘅时候，我哋都要咧有一种感觉系迎难而上。纵然你嘅目标系好伟大。好艰辛嘅，咁当然系要多啲鼓励啦。但系你话喂，我都系好似头先所讲，我只系谂住每日过下日神，气下，快快乐乐咁过日子。呢、这个亦都系属于你嘅 dream 嚟嘅，你已经得到咗佢，但系你要保持佢，你要 keep 好佢，你亦都要咧系努力嘅。所以咧，每一个人都有佢哋自己应该同埋想做嘅事情。个问题就系千祈唔好放弃，同埋千祈唔好将你嘅步伐停落嚟。如果唔系，纵然你只系想每一日 hea 住过生活都好啦，有好多人阻住你，你唔努力去做好自己坚持咧，你就会发觉你连 hea 嘅机会都没有噶啦。 聲天分道恐怕未作本部橫行直衝一個細路自稱爆炸亂舞水波穿了嘔吐白泡上高山不畏高成人憑什麼恐嚇細路亂跑你會出路個個怪我傻我也笑我傻奮勇去挑河慘得過我喪笑地捱住肚餓一口气奔跑，一支箭奔跑，跑得到即管跑，跑不到都想跑。Yeah， 蝴蝶会停，我未会停；马达会停，我未会停。一口气奔跑，休息室经已太静，打我难度企定。沿途碰损淤血太劲，达不了去附定。安多芬放松我大脑，刺激青春血清。毫无目的跑到爆裂，不要战绩固定。以我爆炸型对抗智慧型，哪怕有劣评，惨得过我嗌救命还是拼命。接受全部接受、我放弃理由我放弃报酬战胜了气流跑得最远我脚步从未退后一口气一生不听教细路跑过奇妙线路横行直冲跑上宇宙冒险过已经好 曾比特奔跑吧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好多、哦、最想做什么晨光第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十八分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 晨光 Coffee Time 全港首个过渡性房屋计划咁社联推出嘅一个叫做南昌220喺今个月已经结束服务啦。咁我哋亦都话过啦，咁呢个项目就协助咗94个嘅住户，总共175人啊，平均咧节省租金31%。即系呢啲咧都系一啲好事嚟嘅，咁既然有 25% 嘅住户啦，获配一个咁有传媒形容系开心楼添啊吓，咁样当然系一件好事啦。希望咁多位咧就亦都可以住得好啲。 其實咧都係睇翻住户嘅心聲。佢哋認為咧喺住屋嘅問題上面當然係艱巨啦。另外咧就係、照顧子女嘅壓力咧，咁啊亦都係辛苦嘅。咁啊，如果喺經濟上有啲嘅補助嘅話咧，可以舒緩佢哋呢一方面嘅壓力。他们也说到建立一个良好的邻舍关系非常重要。较以前其实他们被安排了在住的居所之后，较以前容易寻求协助处理和住家人的关系。超过八成的住户更加表示入住之后更加愿意向邻居借出或者送出物品。这个都挺好的一个信息来的。其实咧，佢哋有啲机构会佢哋提倡咧，就系几方面嘅，包括咧就共享物品、共享技能、共享时间嘅理念同埋概念，以行动咧就重建街坊邻里关系嘅信心。咁啊，慢慢发展到咧就系住户自行将资源共享，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系互相去到交流嘅。呢件事咧或者呢一点咧，亦都系好重要啊！今日咧，虽然香港嘅物质亦都算系富裕嘅其中一个国际大都会啊，但系又有几多人咧系愿意将自己嘅时间啦，将自己嘅资源咧同其他人分享咧？无偿咁样分享噶，我 share 俾你，你又 share 翻俾我，会唔会咧就真系啊见到隔篱屋咁 lift 嘅时候啊，亦都惊住出门口，惊同人打招呼？其实而家疫情期间大家更加多理由咧，就话诶唔好接触咁多啦。而家又话疫情咧有反弹嘅趋势啊，咁样令到人好担心啊。我哋都系见少啲啦。不过纵然咧有阵时系可能见少咗，咁但系仍然咧保持翻一个良好嘅邻里关系，呢一点咧亦都系相当相当之重要嘅。 十条问题未清空，照着镜像照着千疮百孔，潜伏的苦痛一独处多汹涌。若然问题尽头是千尺裂缝，别要失重无数空空，当沿路还有还能走，随黄河散了心思都归乎美好，乱了将脚步重组，一小撇步任何事亦都会过 哇！六点二十四分，你咧时间过得几快？喺呢一首嘅歌曲嚟自应志月嘅音乐作品，叫做《小撇步》啊。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2%啊。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啊，梗系可以同啲听众一齐咧，就系、是、吓。找下有啲咩地方啊，啱大家去玩嘅，咁希望大家咧就玩得开心。咁啊，要玩嘅事情咧，当然非常之多啦。例如咧，亦都继续咧有呢个北区绿色市集啊。啊，呢个都几好嘅，因为喺今日咧就11月25日啦。咁佢哋咧就喺11月27日，咁啊，亦都咧会有唔同嘅活动啊吓。咁啊，可以话咧就汇聚咗香港社区自治北区绿色周日市集，咁啊11月27日咧亦都会喺前粉岭裁判法院嗰度咧就举行嘅。咁啊入边咧亦都有唔同嘅市集啦、摊档啦，亦都有譬如绿色工作坊啊、绿色分享会、绿色创意收集站、busking。咁如果中意音乐嘅，亦都可以嗰度睇一睇啊。咁由呢个粉岭港铁站嘅 A 出口啦，咁啊行8分钟咧，咁就可以去到噶啦。不過部分例如是手作工作坊呢，咁都已經係見到名額已滿啊，已滿呢就冇辦法啦。咁但係睇下嗰度呢，譬如 busking 啊，或者其他嘅事情呢，有冇吸引到你啦。另外呢就亦都會帶嚟呢嚟自衣食住行幾種唔同嘅專題嘅。咁亦都呢就揾咗一啲嘅專家啦喺度呢，就可以好好地呢講解一下。咁等大家呢喺衣食住行幾方面啊，都可以呢就揾到一啲幾好嘅心水。几好嘅 tips 咁啊，俾到自己啊吓。唔知道你啊，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嘅时间会准备咗啲乜嘢嘅节目啦？咁啊，但系天气方面系点样咧？如果净系睇翻星期六日方面啦，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咁啊，下星期一、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咁啊，下周中至到后期咧，咁啊天气显著咧就转凉噶啦。咁啊，呢啲天气咧，咁啊知道咗之后，就好好地安排自己嘅行程啦。 求其啦，今天都想进食，原来聊天比写功课更吃力。What is really wrong with me？ 喜欢缺席，不懂得去解释。人大了话要越快讲千次，但无奈地问多分给我暗示，难得笑笑好费心事。Okay, sure. 早上时候揾嚟呢首嘅歌曲 OK Sure 嘅张天颖啊，22度嘅气温啊，咁啊转头听听六点半新闻简报，翻嚟继续白元浩早上嘅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21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感染有8500宗，输入个案有719宗，再多13人死亡。当局关注近日确诊、输入个案以至死亡个案等的数字都上升，认为确诊个案未见顶，暂时不能够预计疫情的走势，加上下个星期天气转凉，担心冬季流感对医疗系统的影响，政府决定延长现行社交距离措施至到12月14号，餐饮处所继续每台最多12人，维持强制口罩令等。当局又说伏必泰二价新冠疫苗将会在未来几日抵港，期望下个月初给市民接种，但是只会作为接种第四剂疫苗的选择，不会作为头三针的疫苗接种。至于是不是需要强制打第四针，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说会建议50岁以上的人士接种。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连日来在重庆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强调要精准高效落实各项防疫措施，一鼓作气早日打赢防疫歼灭战，要加强资源力量统筹，力争用最短的时间控制住疫情，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報道說經過各方面共同努力，重慶疫情防控取得階段性的成效，防控工作效率不斷提升，全市社會面新發感染者佔比由 63% 下降到 8%， 城口、奉節、曼城等六個區縣基本實現社會面清零。孫春蘭指出，要根據檢測結果完善核酸篩查方案，優化轉運流程，精簡不必要的環節，快檢、快報、快轉，要落實疫情要防住、經濟要穩住、發展要安全的要求，做好群眾的生活保障和就醫服務，加強健康教育和傳染病防治法宣傳，推動無疫小區建設，群防群控，打好這一場疫情攻堅戰。共同社引述消息報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計劃在明年一月訪問美國華盛頓，與總統拜登舉行會談，現已就此展開協調，目前正是以7至9日為大致方案進行探討，如果成事的話，將會是岸田去年10月就任首相之後首次訪問華盛頓。報道說預料岸田將會在與拜登的會談之中磋商對華戰略，亦都會就怎樣應對北韓的核武和導彈威脅展開合作。在首相會談之後，兩國亦都計劃在1月中在華盛頓舉行日美外交及防部高層的安全保障磋商委員會2+2會議。報道說岸田有意結合今年12月修改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長期方針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向美方傳遞強化防衛力的具體措施和增加費用的方針，推動深化日美同盟。岸田亦都計劃在明年1月中出席在瑞士舉行的國際會議，著眼於5月廣島舉行的七國集團首腦會議，亦都正是協調訪問七國集團之中的歐洲國家。

大眾嘅市民陪你一樣咧，就係瞓唔著啊夜晚。哦，佢哋就睇波。 啊，都係嘅。咁琴日大家啲賽果都有啲驚喜，有啲開心，有啲係正路啊。 係啊，即算係正路多、啊。因為譬如南韓嗰場波咧對烏拉圭，我都有睇。咁、我又覺得其實兩隊波咧都踢得真係咬得幾緊，即係實力真係差唔多五波咁。咁我覺得0-0咁啊握手言和都算係一個合理嘅戰果嚟嘅。我覺得 咁啊頭 round 啊大家出曬場啦。咁跟住下即係下一個 round 睇下大家點啦。即係正如琴日講呢下一個 round。应该开始好睇啦， 系啊， 已经好睇啊， 系啊，即系第二 round 嗰啲之前大热嗰啲啊，阿根廷啊、德国啊呢两队嗰啲波咧， 我今日咧就朝早咧，琴日当然琴日咧就会好多人聚焦喺啊日本队赢咗点样啊，咁啊有少少花边新闻就想讲下关于 好啊 喺日本发生嘅事嘅，咁琴日一样咧。就你就講咗啦，喺涉谷區，即係嗰個中環交錯嘅斑馬線陣嗰度咧，咁嗰啲人點樣慶祝咧？咁啊，如果大家喺網上都睇到啲片段， 係啊， 即係幾有趣。 嗰日夜晚咧，我即刻 mon 住士布雅嗰個嘅鏡頭嗰、那個 live 啊，因為佢哋日本有好多街道咧，其實佢哋就將啲鏡頭放曬上去網上面噶嘛，大家可以隨時即刻睇咁樣嘅，係啊，即刻 mon 住，嗱都幾得意，覺得真係好守秩序。 係啊，是綠燈，即是啲綠公仔咧，大家走曬出馬路，但就唔係過馬路喎。 係啊， 幾日出咧就喺度慶祝啦，喺度即係 去跳啊、嗌啊咁樣。 一到差唔多斬燈，就啲人就好似過緊馬路咁，就過翻 四散， 就俾啲車行。咁雖然咧都好多有好多警察啊或者交通督導員喺度，咁但係咧大家都係好守秩序，咁呢個第一啦。咁另外咧。琴日我都 send 咗張相出嚟俾大家睇嘅。 我見到啊。 我就話，哦，估唔到，唔係淨係啲球迷啊，係啲球員都好乾淨。佢話嗰個更衣室仲乾淨過佢哋未入去之前。咁呢個都幾呢、這個唔係話淨係嗰啲球迷去執咗個觀眾席，球員連嗰、那個間房咧，佢哋更衣室咧。都執得整整齊齊，咁呢樣咧直頭係世界盃自己官方啦，都影張相出嚟，話即係好值得稱讚。咁呢個係嘅，有陣時你見到咧，係咪又話波牛啊嘛？啲更衣室通常用完之後咧，可能啲衣架啊亂啊，啲衫啊可能亂咁劈啊，可能啲嘢有啲污糟啊咁樣。你睇到張相咧，係直頭啲衣架都好整齊地掛翻喺原本嘅位置嗰度。咁呢個又係好值得即係大家去學習啦。 係啊，我見到 FIFA 咧，佢哋用嗰個 wording 咧，直頭係一塵不染啊。 係啊。 咁呢個犀利嘅地方就係咩咧？大家都知道踢波咧，你始終嗰個都係草地。其實呢個我真係我係真心佩服啊！即係草地你。踢完之後咧，你鞋啊、衫啊，你又鏟波又剩咧，其實一定係好污糟。你行入去嘅時候咧，你點都有啲泥瓣啊，係好理所當然嘅。佢哋竟然間咧，即係學阿鐘哥話齋，佢仲乾淨過佢哋用之前。你諗下，佢哋係一定自己有打掃過，或者佢哋可能球員本身又盡力啦，咁佢哋可能亦都有啲幫手做清潔嘅朋友嚇一兩個，咁大家咪一齊同球員一齊執咗佢咯咁。好难得噶呢、這个真系，好、 啊、 难得。 嗱，咁啊讲埋呢一单咧，咁就对于某啲人嚟讲咧，就一件唔开心嘅事啦。 哦，咩事啊？ 咁就系同电视台有关。 吓， 咁点解咧？话说日本都有好多电视台嘅。 嗯。 咁有啲电视台咧就会选择，我嗰晚原本播开嘅剧集咧，而家都喺剧柜里边。 嗯。 原本播开嘅剧集，避一避先。 嗯。 暂停，好戏。 嗯。 咁你明知嗰日系世界杯啊嘛，仲要系日本队，咁梗系。可能即日本嘅焦点都喺嗰度啦，避咗佢。咁有啲电视台就话唔使照播。咁你估下照播嘅电视台嘅电视剧嗰晚嘅收视率系点样啊？ 我估啊，哦，一定有人睇嘅 啊，一定有人睇啊， 一定有人睇啊。我觉得咧，因为嗰场波实在太奇幻啦。咁我觉得嗰套剧。都应该收视都应该好差喎，系嘛？ 哇，收视差就即系大家都可能会有啲影响啦。咁、大家都喺度估，可能6% 嘅收视点，你最多咪跌0.2咁样啊？咁即系有两个剧嘅收视就公布咗啦。即系大家估系最多跌0.2， 比盡佢咪跌 0.5 個百分比咁樣啦。 係啊， 殊不知一跌，跌到得翻2啊，六點幾變到2啊， 哎呀， 跌咗差唔多有60%-70%。 係啊， 咁即係突然間，哎呀，咁啊真係大個突。嗱，當然啦，呢公布咗嘅兩套劇嘅。即是一直以来播了都六七集啦，咁佢哋一直落嚟嘅收视率都係一般嘅，即但係每一个礼拜都可能喺一个百分点里边上窄幅上落咁样啦，但係就係因为唔信邪照做，咁所以呢就录得呢一个呢又係用返嗰个字係断崖式嘅，咁大家跌到得返2%，咁但係咁反而呢你觉得係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唔好事呢？ 我觉得係好事。 点解呢？ 如果日本队嗰场波系踢得好差嘅，一样好似公子波咁样踢到咧，又石身又成，跟住俾人入咗一球之后，又追波都唔追啦咁样。咁我觉得大家咧就直头，识咗算啦，跟住或者揾剧睇，咁佢嘅收视就会飙升。因为大家预咗睇嘢噶啦嘛，咁你冇波睇咪转剧咯。而家就一定系觉得起起冚冚啦，传媒又大肆张扬，又喺度哇好神奇啊呢场波咁样。 是啊， 系 咁仲系一件好事嚟嘅。点解呢？因为咧有啲人阴谋论咁样讲就话呢个剧本身收视低嘛，正话都讲咗啦，唔系好高嘛。跟住佢就可以话啦，我哋收视低唔系因为到剧差，系因为世界杯， 因为撞咗期， 撞咗，所以拉低咗。咁佢咧就有呢个咁样嘅理由可以同佢哋嘅老细讲啦。 哦， 我哋到剧差，世界杯 赠佢四个字，呢个可以四字就自圆其说啦。 就系咯，所以有时候即系件事，你可以点样咩角度睇，用咩理由去帮自己攞最大着数都 OK 嘅。 嗯，系啊，几好啊。咁啊，继续留意住呢个喺分组赛第二轮嗰、那个啊战果到底系点样，都好有兴趣知而家。 系啊，继续睇啊，大家吓。 好，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倾，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时间来到早上的6:46，咁啊同各位听众睇睇个天气方面先。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的气温大概24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一以及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日间相当温暖啦。去到下个星期中至到后期咧，天气显著转凉。而家室外气温系22度，咁啊相对湿度咧就系92%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嚟嘅。咁啊早上嘅6:47啦，今日朝头早亦都揾到啲叫做山艺达人啊，咁啊同我哋讲下一啲咧喺山上边点样行山不留痕迹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继续咧就邀请到我哋嘅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之浩 Sunny Sir 啦，上到上嚟，早晨 Sunny Sir， 早晨早晨， 继续咧就揾你同我哋讲下呢一个嘅七步成仙嘅秘笈啊，又唔系真系成仙，即系七个秘诀啊，即系行山如何可以咧就系不留痕迹啊，无痕行山嘅秘诀，咁啊总共有七个秘诀嘅，咁啊第一个秘诀系 第一个咧就系、是Plan ahead and prepare， 就係事前嘅準備， 周長嘅計劃。第二個咧，我記得啦。第二個咧就係呢一個叫做唔好自己開向一啲新嘅路線，行翻啲固有嘅原有嘅路線，為安全、為保育咁樣就會好啲啦。 係你哇，你咁樣寫好好喎，好過佢本身譯嗰、那個。 竟然 係我本身譯，我哋譯嗰個咧就係、是、喺堅實而耐用嘅地方行走嘅路型啦。 嗯、 好似你嗰個有啲温度啲喎， 係啊， 好啲喎， 係啊。感覺到嘅説話，唔好咁講，千祈唔好咁講。好，師兄繼續啦，師兄。 你驚咗我啦喎！ 好，咁今日呢一個要點係啲乜嘢咧？ 佢叫做dispose of waste property， 即係嗰個叫做有妥善地處理我哋嘅廢物垃圾。 嗯， 因為佢呢度咧就包括埋我哋行山嗰啲垃圾啦、露營嘅時候嘅廚餘啦、污水啦。都係因為點樣去妥善處理 的？係，如果露營嘅話，真係有廚餘啦。行山就未必有廚餘啦。行山而家就最基本就係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呢個 point 大家一定係記得。 其實都講咗好多年㗎啦，陣光真係。 但係成山都仲係垃圾。 係，所以咪猛整咯，即係我知我明白嘅，即係香港推行呢個咩清潔香港運動咧，都由七幾年咁推到好多年之後， 由以前我哋細個嗰只叫垃圾蟲，垃圾蟲到而家清潔龍，清潔龍啊掃緊垃圾，繼續喺度掃緊。 咁佢戴翻助聽器啦，可能聽唔到嘢。咁其實行山就係當然，即係本行山就攞翻垃圾走，好簡單啦。 係啊。 咁果皮啦， 系啊， 嗰啲即系食剩嘅果心啊，嗰啲就真系唔好抌喺度啦。 呢个又有排讲。 即系讲到 N 咁多次，口水都干埋。 好啦，我又当一个愚昧嘅人啊，新年时点解唔好留喺度啊？啲果皮自然分解噶噃，喺山上面一定会咁讲啲人。 冇错，你系咁讲嘅，但系果皮咧要有机分解得晒咧，就最少两年或以上。 嗯。 咁第二样嘢咧，佢仲有一个考虑同行人士啊嘛。 嗯。 如果你喺個山度，你上到去，你見到一扎果皮喺地下開心啊，定係啲鮮花先？ 係啦，咁梗係鮮花啦。 咁絕對唔係果皮啦，可以做肥料嘅喎。我有啲農夫嘅朋友，佢真係講俾我聽，果皮你要做肥料咧，要燒咗佢 burn 咗佢，跟住咧就要喺地下度掘個窿先埋落去先有用嘅。 嗯， 啲土地裏邊咧就六至八寸深先去到有機土壤層。 嗯， 你擺喺地面上邊咧冇乜意思嘅。 嗯。 咁仲有個問題，如果譬如啲果心果肉你掟低喺度咧，咁就引啲野豬啊動物嚟，咁佢就唔理咁多就掘啊，以為仲有啊，咁你就有時行山唔知大家會唔會發現喺路邊咧有一笪笪嘅窿啊，係啲野豬啦去掘嗰啲樹根啦，去挖嗰啲竹筍啊，要掘嗰啲嚟食啊，咁好合理嘅，因為佢係野生動物啊嘛，唔係野豬而家唔係野生動物嚟啊，係我哋。正字正確先，好似唔係 啊！野豬都係啊，冇執咗呢個啦。 係啊，因為 越講越錯啊！ 冇，我最近睇新聞，佢好似話唔係噶。好，我哋計講翻先。咁所以我哋垃圾全部都攞走，包括啲果皮， 係 唔可以就咁抌低。 係嗱，你頭先講果心嗰個 point 咧，除咗係野豬會掘個窿之外，或者其他動物啦，其實另外一個如果單純從一個環境咁，當然我哋會考慮到咁樣。但如果你話係從呢個生態動物嘅生態咧，就影響咗另外一個 point。咁呢個我又聽到其他即係動物專家咁講，佢話當你嗰啲果皮果心留低咗喺度，好啦，你會吸引到譬如牛啦、野豬會過嚟啦，因為其實佢哋喺譬如赤忌啊，即係我哋成日講黃驚，咁佢哋都會過到過嚟呢度咧，因為佢哋聞到有食物， 冇錯， 佢哋冇錯喎。咁佢哋過嚟嘅時候咧，其實佢哋會 take 一個好大嘅 risk。因为每一种的动物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圈， 是 他是离开了他自己一个领域去到侵占紧，去到进入紧第二种动物的领域，而去吃你那个的果实，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来的。所以我们都不希望去到扰乱这个动物大自然环境他们入面那个他们自己的生物链的关系。所以一个果皮呢或者一个果心呢影响深远，各位行山人士真的记住。 是啊，没错。我哋好多時候以為做少少嘢冇影響啦，其實件事嗰個蝴蝶效應咧好誇張。 係啦，你見當年太空人喺月球踩咗一小步，都變咗一大步啦， 犀利 係咪？好，我哋繼續講，即係嗰啲垃圾啊，嗰樣嘢啦。 譬如污水 嚇，污水 你又話係喎，我哋露營先會有廚餘污水啫。而家都好多人中意係行一日山煮嘢食嘅。 嗯， 都係個趣味嚟嘅， 都煮嘢食啊！ 係都煮嘢食，因為有啲路線好短啦，咁佢可能帶支爐頭，因為而家爐頭嗰個價錢啊，同埋裝備好輕裝， 又輕又平咗好多咧。 我覺得好嘅，普及係一件即係得欣賞嘅事。 係， 咁佢哋就去到就會可能煮個嘢食， 嗯， 咁之後啦，煮當你煮個公仔麵好簡單嚇，即係即食麵， 即食麵啦，係， 煮個即食麵，咁啲污水點算？ 嗯， 咁我哋 佢哋梗係就咁揈啦，唔好我話。 咁其實咧喺營地裏面咧係有啲叫污水穴嘅， 係 咁有個 污水穴， 污水穴係啊，有個坑，有啲坑渠蓋咁樣嘅，倒到嗰度咧等佢自然揮發。 哦， 咁佢就唔會滲落個地下度，唔會污染水源嘅。 嗯， 如果你話唔係，我真係冇喎。 嗯， 咁我哋咧最簡單方法咧就將你嗰支飲完嘅膠樽嘅蒸餾水樽， 嗯， 倒翻落去， 愛嚟即係當一個污水嘅收集， 係 收集樽咁樣， 係啦，倒翻落去，咁你就可以攞翻走。呢個就最簡單嘅。 嗯。 咁都係同樣道理，因為你有啲譬如講即食面嗰啲味精湯水啦， 係啊， 咁你淋落棵樹度啊，咁其實咧， 啲牛咧變咗味精樹噶啦， 係啦，佢就會因為有鹽分啊， 係啊， 佢哋就會舐嗰棵樹啊， 係啊， 或者嚼嗰度啊，咁其實就都係頭先翻去頭先 respect wildlife， 我哋尊重翻大自然生物嗰、那個嗰、 嗯 那個題課題，咁所以我哋 自己飲咗佢都唔好亂咁倒啊， 喺呢個時候我都要咁講。 其實真係飲唔到咁多，頭先講真係飲唔到咁多。 咁所以就要用頭先個方法啦，用嗰個咩污水月。 污水月 係， 或者攞個樽裝翻酒， 裝翻酒。 咁我哋有時候咁樣做咧，啲同學仔或者啲街遊人士覺得，哇！呢啲咩傻噶？唔係傻噶， 嗯， 即係你今日一人做一小步咧，就真係成個環境好好多。 因為不留痕跡啊嘛， 是 無痕行山啊嘛， 其實係錫住個地方嘅啫。 嗯， 即係試想象一下，你會唔會喺自己屋企嗰度？哦，食完個面，撒咁啊，撒落個 sofa 度啊，你唔會噶嘛，因為你自己嘅地方嚟噶嘛，咁樣你愛錫翻自己的地方。如果個地方我哋自己都唔錫佢，個邊個錫佢？ 嗯， 所以我哋就自己珍惜翻自己有嘅地方。我講翻仲有啲廚餘， 係 所有廚餘 骨頭啊， 係 即係當你喺上邊燒埋只雞啊， 全部都攞走。 係 咁，我哋就攞兩個密實袋咁入翻佢，通常就綁喺背囊外邊啦。 嗯， 咁就夾實啲，唔好跌咗佢。 嗯， 咁如果你話嗰晚要嗰晚嘢咧，就唔該你綁喺嗰棵樹上邊，綁高啲。 啊，綁樹上邊啊， 綁高啲。因為啲牛行過我高頭一嚼咧就穿噶啦。 哎呀，陰公！ 啊，呢個又係另一個問題。 我自己有陣時喺都睇過啲報道，或者定係有都有去過，譬如大嶼山好多牛啦。 係 有陣時睇到啲牛咧，真係已經唔食草嗰下，我睇到都好心噏。啲牛竟然間係喺垃圾桶嗰度咧食廚餘喎。嗱，一牛咧嗱，我固有嘅，我由細到大學習嘅牛啊食草啊食植物啦。 係。 而家牛啊變咗，你嗰啲廚餘入邊有咩？又有雞肉，又有牛扒。哎呀，你諗 乜嘢都有。 哎呀， 同埋有時候我見過幾次佢哋係食膠袋。 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喺佢角度裏邊咧，草又係咁難嚼噶啦，膠袋又咁難嚼啦。佢唔覺噶嘛。 嗯。 同埋有味道啊。 嗯。 啊，即係牛其實都會選偏向啲食中意食味道嘅嘢。 嗯。 咁我哋有時候見到又搶唔到佢。 嗯。 因為佢嚼緊啊。 係啊。你點搶啊？ 咁唯有嚇走佢咯，趕佢走啦，揾水淋下佢鼻啦，嚇走佢啦，因為佢真係唔想佢再食垃圾。咁就係啲街坊就話：，唔係喎，你反咗垃圾桶真係乞人憎啊！咁啊邊走佢？其實佢唔想嘅喎。 嗯， 咁你啲草又冇乜啦。 係啊，入邊啲草又俾人踩死曬。 咁同埋露營以前塔門先嗰輪都話啦，冇草啦，啲牛會餓死啦，咁啲牛就會為咗揾食。 嗯。 就有啲牛好惡噶，會衝你個營道噶，係因為你擳住佢塊田啊，大佬佢嗰 即係擳住咗，你擳住咗佢啲糧響啊！ 喂，佢揾飯啊，你坐住咗佢嘅老細，咁佢唯有推開你啦，係咪？我慣咗每次都係嗰個位攞飯嘅，你係坐咗喺度喎，咁我唯有照行過去啦，因為佢有智慧嘅就係人啦，因為佢唔夠你咁高咁叻啊嘛。咁所以就都有啲義工咧會喺萬宜水庫度喂牛啊，佢哋會掟啲靚草過嚟喂牛。 哦， 咁有啲司機都知嘅，又 book 開幾個的士司機咧，好好，佢哋定時就有一袋袋紅白藍膠袋，好大袋咁啊，車入去喂。 嗯， 咁有啲人會捐錢啦，咁就 OK 嘅，呢啲我覺得 very good 嘅。 嗯， 但係如果我唔使去到咁盡，至少你將啲垃圾綁高佢。 嗯， 走嘅時候記住攞翻走嚇，唔好留低佢啊，留低咗即係仲衰啊。咁就避免啲動物，同埋熒幕裏面咧，其實野豬啦、箭豬啦，同埋啲牛咧，係聞到味道咧。佢真係試過，我哋有隊友試過啦，有個箭豬咬穿咗佢隻熒，擔咗個背囊，成個扯咗出嚟，就為咗側邊一個麵包啫。 嗯， 因為佢唔理咁多香啊嘛。 係啊，麵包。 咁佢就咬住個背囊扯出嚟，好在我哋見到就嚇一嚇佢就走咗，個背囊就喺度啦。 佢冇向你射箭啊嘛。 箭豬係唔會射箭噶， 我要話翻俾聽眾聽。咦，聽眾一諗，咁咪即刻射箭？ 唔會啊！嗰只我哋因為成日去咧，都俾個名叫小箭啊，有小箭一號、二號、三號啊， 咁犀利添啊！ 初初見佢得一隻嘅咋，而家好似有四隻， 成個 family 咁樣。 係啊係啊，但唔關事啊，唔係我哋餵佢噶，即係自然會有長大啊，有繁殖啊。同埋箭豬可能明知啊，佢驚嘅時候咧，佢唔會射箭咧，之餘係會震動。佢就會將啲箭咧去震動啲聲音出嚟。 啪 啪啪啪啪啪啪啪咁樣嘅。咁就嚇走你嘅，咁但係對於我哋啲濛濛地嘅城市人咧，係完全冇人理佢，因為我見過一次就隻箭豬跌咗個山坑度，周圍啲遊行就喺度食緊嘢，咁佢就個圍住望住佢，好驚，不斷咁震，驚話點解你班友唔驚嘅咧？我盡曬力嘅咯， 係啦， 好恐怖啊，好慘啊嗰只嘢，所以就都系咁讲啦，我哋吓尊重翻大自然， 系冇错啦。所以咧，即系大家去到郊外嘅时间啦，都要不留痕迹啊。咁啊，甚至乎自己嘅垃圾咧，自己带走之余咧，如果你去露营嘅，仲有啲头先阿 Sunny 常讲嘅技巧，咁啊，大家记住啦吓。今日唔该晒 Sunny， 拜拜。 拜拜。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嘅时候啊，咁啊已经咧就系嚟到吓朝头早嘅7:07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白元浩已经喺直播室啦，咁啊6:00都已经开始嘅分头广播之后咧，咁啊二台有晨光第一线，啊出边22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93%，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星期五嘅早上有阿姑喺度，早晨阿姑， 早晨小白，早晨大家好， 你好啊，咁啊出边嘅交通咧都应该系几好嘅，大家适应咗少少雨粉，希望会好啲啦。 咁係咯，隧道情況都係紅隧九龍入口咧，都係近收費廣場排一排隊啦。咁、將軍澳隧道出翻觀塘龍尾就電話機樓，咁路面都係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就擠塞，龍尾喺果欄咁樣嘅。咁、都係天雨路滑啦，大家小心啲駕駛咁樣啦。 係啊。咁大家如果驾驶人士啊，预留多少少空间啊，即系咩两秒距离啊嗰啲咧，即系呢啲有啲雨蒙蒙啊，或者地下啲湿咧，我通常都会可能譬如三秒四秒，稳阵啲， 系啦，起码预翻个刹车嘅距离咯， 系啊， 反应， 因为嗰个地下咧湿开咧就真系越嚟越跣， 加埋你条胎。 系啦， 蚀咗就 冇错，系啦。咁我之前又啱啱换咗条胎啦。咁通常都系啲换胎嘅方法，就系将后边嗰个换你前边啫，咁样换，排队 系啦，交替咁样 排队咁样。咁我都换咗两条，咁啊信心就大咗。 好， 但系都觉得咧，都系要小心啲，因为意外嘅嘢咧就好难讲。我唔想无啦啦咧嘥时间嘥钱去整。 系啦，最紧要安 全，安全 冇错。 系啊，咁啊。 你帶出咗我今天的主題， 去到終點啊！ 冇錯啦，多謝你踢我。咁咧就其實我就揸開四個轆嘅，不過嚟緊咧，出年就會考電單車咁樣。 人包鐵喎、啊，阿媽一定會人包鐵喎、啊嗯。你諗清楚未啊？ 遺傳㗎呢啲，一定係我老豆教壞我啦。係啦， 你老豆以前點樣？又係鐵騎師嚟㗎？ 其实佢我出世之后佢都已经揸返绵羊仔啦，都已经冇再揸铁骑咁样嘅，但係细个觉得坐车尾有啲风吹下吹下，其实都几舒服几正，又可以涉车咁样、 哦、 快好多。 係啊，我有一次呢係收工喎，咁收工嘅时候咁啱撞到我哋喺呢度返工其中一位同事啦，咁嗰阵时嗰个工程部嘅，咁佢呢就咁啱佢就住马鞍山嘅，咁佢呢就话、不如咁啊我兜你啊，我兜你去中大嗰度你转车啊咁样，咁我坐佢车啦。哇！佢咧嗰转车啊，佢可能知道我喺后边啊，佢谂住咧就吓一吓我。条个车程咧，哇！我硬系觉得好似有少少浪咁样。跟住我后屘咧，咁啊落咗车之后，佢就问翻我啦：，喂，点啊？头先嗰程车你会唔会惊啊？我唔惊啊，不过点解好似浪咗啲咁样嘅？佢话系啊。佢話講咗重點，因為我唔慣咧，有人坐喺後邊，仲、有個男人坐喺後邊。佢話咧轉彎位。我好驚啊！佢咁同我講喎， 唔係好識平衡啊！啲人話 係佢個重心 係啦， 即係 變咗咁樣， 變咗係 啦， 呢個真係要留意。 不過真係安全真係好緊要啊！唔知道大家月頭有冇睇過條片咧？就係、有個警察哥哥截停咗一個大約70歲嘅叔叔啦，就話佢。亂咁涉車啊！嗰度就係、大埔丁角路去翻大美督方向。 哦， 咁後面原來咧唔止佢一個嘅喎，仲有一扎人啦。因為佢哋應該係禮拜六日去車聚咁樣，就應該諗住去新 能源電單車嘅， 全部新電單車嘅。咁跟住原來入邊仲有個 P 牌仔㗎。冇錯、啊， 有 P 牌朋友，咁佢都係，但係佢冇掛過 P 牌嗰個。 有掛嘅、但係即係都據聞個車速都幾快嘅，就真係唔應該嘅。 係嗰條路喎，50 嘅 咋嚇？ 行50嘅，咁但係就周圍涉，本身涉車呢樣嘢已經好危險㗎啦。尤其是你 P 牌仔冇經驗咧，就更加就唔好咁做啦，盡量都咁。雖然話假日少啲車，但係都危險嘅。 係啊， 特別咧，如果你去話即係去新涼潭啊、鹿頸一帶，都係好多電單車發燒友中意去嘅地方，因為咧嗰度咧好似去到鹿頸有個士多，大家都要坐食下嘢咁樣。 係啊，係啊。 咁咧，其實嗰度好多彎啦、亦都係路比較窄嘅。咁所以大家真係要小心啊！特別咧，大家好中意去嘅地方，譬如話全錦公路大帽山啦、或者係深水灣、淺水灣、赤柱嗰一帶咧、大家都係好中意去車聚嘅。咁 嗰啲彎路咧，可以俾佢哋即係佢哋認為係啦。即係過下嗰個掟彎嗰個快感， 係啦，原來仲有好多人喺度影相嘅，而家佢哋英姿咁樣，所以就真係。 玩還玩真係要小心啲，特別咁多彎，啲彎都幾急。 系啊，我有啲朋友咧，佢都同我讲翻，因为佢自己揸车，佢又系中意诶礼拜六日咧去揾啲地方去、去兜圈嘅。不过佢成日都同我强调，佢就安全驾驶，因为佢点解我特登要强调咧？因为佢买咗一架佢自己中意嘅车，佢好惊架车会花。啊佢连石系啦，石头都唔想弹花架车嗰啲， 好惊自己刮花，亦都好惊俾人刮花。 所以佢咧就我梗系揸慢啲啦。同埋佢话其中个揸慢啲嘅原因系咩咧？因为佢头先阿姑就讲到重点，就是、有啲朋友佢会匿埋喺嗰啲即系群组啊，匿埋喺啲位转弯位咧就影相噶。咁我问佢：你都有影相摆上网，系咪佢哋收你俾钱佢哋噶？佢话唔系啊。 佢哋兴趣嚟嘅， 佢哋又中，佢哋又发烧，有阵兴趣就影相。我发烧又中意去揸自己架车，跟住一困即合，佢又唔使钱帮我影咁样，跟住再交换咗个 contact 之后，佢俾翻啲相我噶。咁所以咧，佢就话到去到呢啲位咧，佢点解会中意去咧？一系有人帮佢影相，但佢就好彩，因为佢惊刮花自己架车，同埋佢惊啲人影相影得唔靓啊。 哦， 所以佢慢慢揸，等你慢慢影， 影得清楚啲。 系啦，你知揸得快个 focus 好难对焦嘛。 系啊，直咁样成影。 系啦，咁所以见到佢啲相都几靓仔。 同埋有啲因为嗰度系双线双程嘅，咁所以好多人咧为咗偷弯咧，可能好中意踩住。条界咁样过噶嘛， 哦，系啊，系啊，系啊。 咁所以其实真系要小心，因为好惊即系一对头车一撞就可能出事噶嘛。 如果你话新南潭路嗰度咧，佢有阵时譬如公众假期嘅位置，仲有架单层巴士会行噶嘛。 系啊。 咁如果你仲踩住条线嘅话咧，其实即系随时一个唔会困到，咁啊酿成一个严重交通意外啊。 真系即系自己条命仔最紧要嘅，特别咧呢两日落雨，其实真系免得过真系唔好出车啦。 系啊。 即系线嘅。 系好好啊！啲肺腑之言，好啱听啊。 系啊。 咁啊啱啊。 你系咪要问一问啊？我哋出面系咪落紧雨啦？ 好啦，咁啊唔该晒阿姑啦吓，唔该晒，咁啊考车牌都小心啲啦吓。好，今日天气方面问问阿欧啦，早晨啊欧。 喂，早晨啊小伯，喂阿姑玩开车噶喎。 哦，系啊，喂阿欧问你系咪玩开车啊？佢你 好熟啊啲地方。 佢揸车啫，佢揸车。 系啊， 走咗啦佢而家。 型啲嘛，用呢啲字，即系梗系玩啦。唔系，不过如果可以玩车咧，都系好奢侈嘅。其实好老实，即 系 有啲朋友话。成日有啲車房朋友話：，哎，呢、這個人咧玩開車有幾部車啊？有幾部車喺香港都唔講得少啊！因為你要知道養車成本又高啦， 係啊，燃油價格又飆高啊， 係啦、啊。跟住與此同時，喂，啲牌費又升啦，跟住啲車位又升，你揾個地方擺都難啊，真係啊，所以即係。都真的可以說話啊，中意車嗰啲朋友真的玩緊車嚇，仲、玩緊啲錢添。係啊，嗱呢個講笑啦，即係五隻早上，哎講下天氣先，今日咧都係陰陰天啊嚇，蒙蒙雨啊，晴深深啊，雨蒙蒙咁樣啦，少少地啦，但係即係有啲浪漫氛圍啊。不過如果駕駛者啊，就唔好掉以輕心，好似頭先你都講咗啦，即係有陣時蒙蒙雨啊，或者即係少少地落啲咧，你反而覺得哎冇問題啦。點不知咧，就有陣時線咧就係呢一下咯。反而咧有陣時好大雨咧，哇大雨到個水盤要校到最快啊，你仲會開得慢。 係啊，因為你 alert 啊嘛。 係啦，冇錯。咁所以咧，即係每件小事都唔好掉以輕心。不過今日依然係 Happy Friday 嚟嘅，咁啊揾啲自己中意嘅早餐去食下啦，或者咧氹下自己啦。因為咧一個禮拜去到禮拜五啊，咁啊當然好多聽眾朋友，尤其是男性聽眾朋友，哎好中意世界盃啊！哇，睇波睇到咧紅貓眼啊，已經攰啦咁樣。睇下禮拜六日有冇機會補眠啊。不過禮拜六日世界盃係唔會停嘅，你繼續俾心機去睇啦，繼續捱眼瞓啦。係 啊， 啊，世界盃轉頭同你講啦嚇呢個。 好好，轉個頭再同小白傾偈。 好，唔該曬。 好 ，OK。詳盡嘅天氣預測方面啊，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最高嘅氣温大概24度嘅嚇，吹和緩東至到東北風。咁啊，初時風勢清勁，展望咯。咁啊，週末期間係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嗱，下個星期一以及星期二咧，部分時間有陽光嘅。咁啊，天文台就預測啦。日間是相當温暖的，星期一、二的時候，下個星期中即是星期三開始，下個星期三開始打後幾天天氣也都顯著轉涼，大家如果有留意其他傳媒都可能會見到的。好，22度的氣温現在是相對濕度是 92% 的，早上見到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環保署預測就是2-3低水平來的，所以空氣都是好的。朝頭早的時間來到就是早上的7:17，有周雪佳大哥喺度啊！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继续啊，揾到咧就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喺电话旁边，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哇，呢排咧啲功夫停不了啊。 系嘛？ 虽然世界杯我哋就唔系打功夫足球，咁但系咧，功夫的而且确咧喺即系中国嚟讲咁多年源远流长啦。咁啊，大家都知嘅，又有少林啊、峨眉啊，咁咩华山啊，系啊，武当啊，嗰啲咧就喺内地方面就比较上多。其实系咪叫广东省都有自己一个嘅门路套路？之前几集就听阿佳哥讲过话，洪拳啊。拳法就南方比较多嘛，咁啊特别洪拳系广东省都好耍家啦。 系广东系，就我系岭南嘅五大拳派之首啦。 系啦，冇错。咁啊，但系会唔会有好多嘅除咗洪拳之外，其他各门各派都有啲精英云集喺我哋香江嘅地方咧吓？ 系，梗系犀利啦。系喺上世紀由四五十年代打後落嚟香港咧，都好多精英咧聚集喺香港。全功啊， 系 啦，嗱咁啊，有几个我哋岭南啊，我哋叫岭南拳手啦，或者我哋广府文化里面拳手啦， 嗯， 咁啊都系好多大师咧都嚟咗香港嘅， 系， 咁啊最出名嘅咏春啦， 阿咏春啊，叶问， 系， 我要打十个， 呢个真系犀利啦，呢个传奇人物啦， 不如嘉哥插你一句先，就 系 问翻其实叶问个电影啊，大家都睇过，即系众所皆知啦， 系， 黄飞鸿之前咧，我又问过你啦，你又叫我唔好信咁多， 系， 咁叶问咧？我信唔信得过啊？ 叶问嗱，点咁讲？点讲咧？嗱，古仔咁啊，通常咧电影嚟讲就一定系有创作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即系《三国演义》嗰只做法啦。 哦。 三十七虚啦。 系。 系真系就咁样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咧就虽然系创作， 嗯， 都唔能够太夸张。点解咧？好简单啫。因为叶问仲有后人噶嘛， 系啊， 仔仲在世噶嘛， 系啊系啊， 咁多而家仲有第一代，佢第一代嘅徒仔仲有好多喺度嘅，即系你太夸张太失实，出唔到界噶嘛， 哦， 咁所以都得。咁第二样嘢，喺功夫上边咧，咁我又讲过李连杰嗰啲系咪北派嚟噶嘛，唔系我南唔系 踢佢踢到飞晒天咁，突然到个北派。 咁至于叶问咏春嚟讲咧，应该咧嗱，应该。就有咏春師傅係教嗰甄子丹嘅，所以咧佢咧都係好似嘅，因為本身我冇學過咏春，我唔知啊。但我都睇過啲影評啊，睇過啲功夫朋友講過俾我聽啦，都似模似樣嘅， 係 似模似樣嘅，即係咧裏邊打落嚟咧嗰啲套路啊架式咧，其實係同真正嘅咏春咧係好相近嘅。 嗯， 咁就當然真係有啲。有少少嘅有啲變化，好睇啲咁樣。 電影效果 啊，梗係有啲美化㗎啦，係啊，梗係講啲美術嘅效果㗎嘛。咁唔能夠話，哇！佢唔係咁，你又唔抌電影係電影嚟㗎嘛。 係啊，咁啊，電影個工作都係需要，譬如拍咗咏春嘅，你九成似啊，咁啊令到吸引更加多人咧，加咗美術效果，更加多人去學習咧，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啊嘛。 你係絕對好事。 系啊， 都系好事。 系 咯，咁啊，咏春好出名啦，阿叶问师傅啦，咁啊，仲有一个好大嘅拳派嘅蔡李佛。 蔡李佛，我都听过蔡李佛。 蔡李佛曾经何时咧？根据啲真历史学者研究啊，系中国第一拳派。 系 嗱，门派梗系少林啦。但如果喺民间讲拳法啊，蔡李佛。 哦， 蔡李佛系全中国最大嘅拳派。 咁蔡李佛同 曾几何时 我哋之前讲过嘅洪拳。 嗯， 咁系点样分别呢？ 蔡李佛同洪拳系唔同嘅， 系 唔同嘅。蔡李佛系后历史系后啲嘅，后啲嘅。蔡李佛咧，其实咧系由三家嘅功夫组成嘅，一个名好古怪啊嘛，蔡李佛啊嘛， 系啊。 其实由蔡家拳、 李 家拳同埋佛家掌， 哦，佛家掌 门功夫，咁咧就陈响师傅，即系创蔡李佛嗰位师傅，就将佢学嗰啲三门功夫就。即系组合一齐， 三合一， 咁啊创咗呢套叫蔡李佛嘅功夫出嚟。咁里边个姓个蔡同埋姓李咧，其实就系洪我哋岭南五大门派、五大拳派里边嘅洪刘蔡李莫啊嘛，唔系，咁啊就有里边嘅蔡同埋李啦。 哦， 咁啊，其实咧，以前啲功夫啲师傅咧，譬如蔡，即系佢自己即系蔡门派啊，好多时候都系呢边攞啲。嗰邊攞啲各取精華咁咪闖出嚟嘅，係啦，同一個道理。另一個門派一個拳派，好出名嘅叫周家。 周家权。 周家系啦，周家权系叫做。 啊。 周家权，周家权个创派，嗰、那个创权派师傅叫周龙。 系。 佢又系学咗洪拳。 啊。 同埋蔡家拳。 啊。 再加埋一啲北少林嘅功夫。 啊。 就组合埋一齐，就出咗一套周家拳出嚟。咁、 哦、 呢，其实都喺嗰个年代咧，好流行嘅做法嚟嘅。 哦，我听咧，其实都几多喺譬如我哋南方嗰啲拳法啦。咁就系我就系听佢哋即系拳法就一定系好实干，硬桥硬脊咁打落去啊、 嗯。 好似比较上少嗰啲咩龙蛇虎豹鹤啊嗰啲动物型嗰啲拳喎、哦。 有，其实上次我讲到十大广东十虎里边。 哦， 其中有一個師傅，佢咪打十零拳嘅咯，我唔記得個名啦。 哦， 打十零拳嘅，咁洪拳啊，後嚟呢十零拳咧，就其實都係屬於洪拳，佢而家係洪拳嘅套路嚟噶啦。係，即係你跟啲洪拳嘅師傅教咧，佢哋好多時候都會教嘅，都會教你。有十零拳噶啦、 哦啊，即系喺个洪拳入边，中间已经渗咗嗰啲， 系啊系啊， 龙蛇虎豹鹤咁样， 已经有呢套功夫噶啦， 系、哦， 已经有套十零拳会喺度噶啦，咁样咯。 系，好彩佳哥提一提，如果唔系我都搞错晒啊。 系啊，咁啊象形拳系有嘅咁样啦，即系呢种即系马，即系以动物嘅形象嚟，我哋叫象形拳啊嘛。 系 啊，咁样咯。 系啊，成雕手嗰啲都系啊。 成雕即系有另一种功夫啦。 啊，系啊， 系啊，有另一种套路嚟噶啦。 哦，我真系孤陋寡 闻。以前有一套叫。成雕手啦，有一套叫做蛇猫学运形拳啦。 诶、哎，呢、這个我冇听过喎，蛇猫学运 形添，蛇猫学运形拳嗰、那个师傅叫梁家芳啊嘛。 系 系啦，咁啊，出个书噶， 系 出个书噶，咁啊，都有呢较为罕见啲啦。 嗯， 唔算有大门大嘅拳派啦。 嗯， 咁、啊、但系都曾经名中一时啦。 系啊，咁如果落嚟香港嘅，仲有边一个嘅厉害嘅拳派啊？ 仲有一个咧就系客家人啦。 客家 啦，叫张礼全， 系 张礼全啊。咁我不过通常我哋讲倾佢倾起呢位大师傅咧，都系叫张礼全，张礼全咁样。 张礼全， 哇！呢个就系白眉派， 系白眉派， 白眉派 系咪同佢形象有关？佢 东江嗰边噶， 啊，东江啊， 系东江拳法。我哋广东有三条江噶嘛， 系 有东江、有北江、有西江嘅噶嘛。咁、东江嗰边咧，即系我有东江水嘅东江啊。 嗯，系 流经嘅地方咧，就系啲客家，好多客家村嘅。 嗯， 咁所以嗰度咧就有啲客家嘅拳法咧系流传喺嗰个地方，其中流咗嚟香港咧，甚至喺广州啦，因为佢喺广州落嚟香港嘅。 吓、 就白眉。 白眉系咪？系咪同佢形象有噶？有两条白眉。 唔系，因为咁样嘅，因为张伟选佢僆仔嘅时候，就跟屋企学功夫嘅。 吓， 咁啊已经好叻噶啦，以为自己真系好了不起噶啦。咁啊谂住落去广州搵饭食。 吓， 点知落去广州嗰时咧，就俾个和尚打低咗。 哎呀！ 系，咁啊佢发觉呢个和尚原来猛料喎，咁样啊。咁原来呢个和尚佢学嘅功夫咧，即一路就系教就净系教出家人嘅啫，唔教俗家人嘅。咁佢但系佢系死缠烂打啦。咁于是乎咧就用诚意 打动咗、 哦， 留俾三顾草庐咁样。 系啦，咁啊就结果师傅就教咗佢呢套嘅咁啊功夫，但系以前系冇门派嘅。 吓， 只有个创派祖师叫做白眉。 哦，我就咁听以为有个出家人，我仲谂系咪南少林嗰啲师傅添。 啊啊啊！唔奇噶，唔知噶呢啲好，以前而家好多功夫都喺方外人咧流传落嚟嘅。 系啊，即系以前嘅年代，我谂都有几多，譬如少林咁，跟住佢哋亦都譬如武当咁嘅还俗，跟住就一身好功夫，然后咧就将佢继续发扬光大咁样嘛。 系啊，嗱，南少林落嚟功夫亦都唔少噶，因为南少林咧，我哋即系民间传说就话火烧少林啦。咁但系实际上系咪点样火烧法？火烧边间少林？ 嗯， 其实而家喺都有争论噶，有争论嘅。 系。 咁但系毫无疑问咧，我落熟，我去即系做一啲访问嘅时候咧，我访问咗一啲师傅咧，佢哋都不约而同咧讲到佢哋嘅武术嗰个来历咧，都同南少林嗰啲和尚走难啊，走佬啊，留咗落嚟广东。就聚咗喺边度咧？聚咗喺海陆丰。 哦，边度嚟噶呢度？ 海陆丰啊，即系何老人啊。 哦， 陆丰啊， 系， 即系我哋香港嘅东边啊，东部啊，大鹏湾再过啲啊。 哦，诶，咁海 陆丰同陆丰，潮州同香港中间啊。 系， 留咗喺嗰度，咁咧佢咁啊，我哋嗰边和尚咧就喺嗰度咧就教功夫嗰阵时。 啊， 咁咧就咁啊，于是乎咧就将南少林嘅功夫咧就传咗去海陆丰嘅地方。所以今日咧，好多海陆丰嘅香港嘅师傅咧，佢哋问翻佢哋嘅传承咧，佢哋都话咧，佢哋系南少林嘅武术嚟嘅，其中一个叫罗山派， 系 罗山即系系海丰一个地方名嚟嘅。咁咧，嗰个师傅，和尚走咗嚟之后，唔系和尚啦，那个师傅。呢個唔係和尚嚟嘅，有頭髮嘅，不過佢喺南少林學咗功夫，但係火燒少林之後咧走難落嚟咁解嘅啫。 哦，係 啦，咁咧就留咗喺嗰度咯，喺度教拳咁樣咯。 咁頭先你講嗰、那個客家拳咧？ 客家拳喺张礼全咧，咁佢系白眉派啦，咁佢因为走难啦，咁落咗嚟香港啦，咁啊落嚟之前咧，佢喺广州已经好叻噶啦，好出名， 都有晒武馆咁样噶啦。 应该系广州之冠添啊，武馆 系 啊，咁啊同埋佢有好多徒弟，咁就佢有个绰号系个东江老虎。 哇！ 咁啊，仲系喺黄埔军校咧，系做教就冇做教官。 哇！好有霸气添、 啊。系啊，仲冇做教官噶，所以好犀利啦。咁、落到嚟香港之后，咪有好多徒弟都落埋嚟啦。咁佢落到嚟香港之后，咪将啲功夫同埋嗰啲徒弟就四围去教，咁啊发扬光大啦。喺香港做咗一个桥头堡啊。 系。 我点解用桥头堡呢个字眼咧？因为佢后来因为佢嗰啲徒弟好多客家人嚟噶嘛。啲客家人咧，佢哋好多嘅鄉親咧，都係喺外國嘅華僑社會裏邊居住嘅。咁佢哋咧好都想好多學功夫自衞噶嘛。咁就以為走嚟香港，就請啲師傅去佢哋個埠嗰度教功夫。 哦， 咁於是乎香港就變咗呢種功夫個跳板啊。 哦， 咁一路咧傳咗出去咁樣咯，傳咗去世界上好多嘅華人社區裏邊。 係 啦咁樣。 咁大家都喺外國都耍功夫，就係、是、其實都係即係學阿雞哥話齋，原來香港啲師傅請過去咁樣。 好多好多都係 出埠喎、啊，啲師傅都好犀利喎。 好大關係。 系， 系好犀利，即系五湖四海都有嘅，所以而嗰啲师傅咧，好多都系由香港跳出去嘅。 這个都特别啊吓，咁唔知。 所以我上期咪讲啦，我话香港嘅功夫有好多其实都留咗外国。 哦，系啊， 系 就是、因为呢个原因，即系啲外国朋友， 同埋嗰边嗰啲人咧，始终咧嗰啲社会较为静啲， 系， 即系学功夫嘅人咧，个人会较为沉实啲。 系，咁啊，香港生活就忙碌啦，大家。 忙碌啊，搵饭食啦，嗰时就变咗节奏又快啦。 因为 有啲旧嘢留唔到啊。 而一套功夫咧，学唔搵到钱嘅，话俾你听啊，介个大班人去学啊。 咩啊功夫？ 我都唔知啊。下个星期话你知。 OK。 好，唔该晒介哥，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物流补通保畅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全国各地采取多项措施，在高效统筹疫情防控的同时，保障交通物流畅通。新华社报道，目前新冠疫情在内地呈现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近期部分地区进一步收紧交通物流措施，有地方仍存在货车通行层层加码或一刀切过度通行管控问题。小组因此召开会议，总结前7个月保持交通物流畅通的工作，及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提出各地要畅通群众投诉渠道，坚决防止过度通行管控问题反弹，要全力做好能源、粮食等重点物资供需对接，要切实做好邮政快递末端服务，严格规范邮政快递基础设施关停关闭行为，保障突发情况下邮政快递稳定运行，要及时建设启用应急物资中转站，加强统筹规划和运营管理，坚决保障涉疫地区重点物资有序中转运输。入主 Twitter 的富商马斯克表示，该社交媒体将从下星期开始大幅扩大恢复被禁账户的范围。外界认为有关做法是对 Twitter 内容适度政策的重大逆转。Twitter 自从被马斯克收购以来，恢复很多之前被限制运作的账户，包括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等。马斯克在 Twitter 发起进行的民调显示，超过 72% 受访者支持全面赦免平台上被暂停的账户，前提是有关用户没有违法或不涉及令人困扰的垃圾邮件。 马斯克曾经在上个月表示 ，Twitter 将组建一个具广泛不同观点的内容审查委员会。委员会开会前不会作出任何涉及账户内容的重大决定，亦不会恢复被禁账户。传媒形容马斯克入主 Twitter 的头几个星期，该公司面对裁员、政策转变及因此引致的混乱。伏必泰二价新冠疫苗将会在未来几日抵港，政府期望下个月初供市民接种，但只会作为接种第四剂疫苗的选择，即不适宜当作首三针的疫苗接种。有市民表示会考虑接种二价疫苗，认为二价疫苗比现行疫苗效力强，相信能有效对抗变种病毒。亦都有市民担忧接种二价疫苗后会否出现副作用，因此会视乎第一批接种人士是否有过敏情况，再考虑是否接种二价疫苗。另外，有已经接种三剂疫苗的市民说，二价疫苗只是加强作用，暂不会考虑打第四针。亦都有市民说，早前已经打了第四针，认为当局现在才购入二价疫苗，对已打第四针的市民不公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今日期间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及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下周中至后期天气显著转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大埔丁角路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去大埔墟方向近住大发街嘅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喺大贵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出返九龙龙尾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返观塘方向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龙尾彩云村；而旧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近泽山道一段车多，龙尾飞鹅山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新界区大埔公路出返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仲有屯门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他加绿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Tagalog. Ang pamahalaan ay naghahandog ng libreng bakuna sa COVID-19 para sa lahat ng mga taong karapat-dapat. Maaari sila makatanggap ng bakuna sa itinagang mga klinika, ospital, mga mobile estasyon ng pagbabakuna o mga sentro ng pagbabakuna sa komunidad o CVC. Ang mga taong nais tumanggap ng bakuna ay dapat magsagawa ng appointment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ng mga same-day ticket ay pamamahagi sa mga napiling CVC para sa mga ilang karapat-dapat na tao. Patuloy na susubaybayan ng pamahalaan at ng komite ng mga dalubhasa ang kaligtasan ng mga bakuna sa COVID-19. Hinahayaan ng bakuna ang iyong katawan na labanang mabuti ang sakit. Sa ilalim ng banta ng mga mutant virus strain, dapat tumatanggap ang una at ikalawang dosis ng bakuna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t tanggapin ang katlong dosis ng bakuna upang pahusayin ang proteksyon. Ito ay mahalaga sa pagpapatuloy ng mga normal na paraan ng pamumuhay. Bisitahin ang thematic website para sa karagdagang impormasyon, www.covidvaccine.gov.hk. 掌声、欢呼声、气势，唔好俾佢停。 香港运动员喺东京奥运同残奥会表现出色，实在值得继续为佢哋打气。 电视节目《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每集邀请一位香港体坛精英，分享喺运动路上嘅拼搏故事。 今集主角，香港著名赛车手欧阳若曦。 《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星期日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解读二十大报告。 中共中央安排相关人员介绍解读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指出，报告从十六个方面总结概括十年来的伟大变革，包括取得两个确立，是新时代十年最重要的政治成果。另外，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经过十年来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锤炼，管党治党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得到消除，对于确保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好啦，星期五啦，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小白今日当然要同大家 recap 下啲世界杯嘅战报先啦。 咁啊，梗系要啦。世界杯嘅战报，譬如寻日夜晚都新鲜滚热辣啦。咁啊，葡萄牙方面咧，赢波，呢个都正版啦，即系都对版嘅。其实葡萄牙赢波，咁见到 C 朗，但系头先听新闻都话到啦，哇，佢系第一個人，五屆世界盃都有波入。 係啊，其實佢同美斯都係想做呢一件事嘅。咁當然，即係入波嚟講，就琴日都刺激啊！我睇咗上半場，跟住忍唔住都瞓覺，因為 但下半場啊精彩啦， 成日都係咁噶啦。當我瞓著咗覺咧，跟住就開始好多入波啦，3-2、加納咧都幾好， 算係真係好好喎，睇得。 因為咧，我哋成日好熟咧，就係、比較熟啲歐洲嘅隊伍，因為睇英超睇得多啦，睇德甲睇得多啦。咁咧，對於非洲國家咧嘅足球咧，即係通常偶爾有一兩個好勁哦，譬如有個踢拜仁嘅，有個踢拿波利嘅，咁先算啦。咁樣，咁你就會識嗰一兩個球員咯。但係佢哋個整體性同埋紀律性幾高喎。係 啊， 加納我睇到上半場球， 亦都睇得到佢哋係好遵從住咧，就係領隊嗰個部署，即係盡量想做到嗰個部署，因為佢哋就係信嗰套咧，佢哋就去 follow 去跟啊咁樣，希望做到好嘅成績嘅。咁啊，尋日夜晚就斯朗呢場波就開心啦，咁亦都係佢都好耐冇咁樣踢波啦。我相信就斯朗嘅球迷都會睇得到，咦佢都其實全場波都算係對板，有板有眼。咁當然入嗰球係12碼啦，咁但係亦都係一個紀錄嚟嘅。 亦都冇乜點樣鬧嗰啲隊友。 係啊，幾好啊，即係感覺上好融洽啊。即係譬如你講開斯朗，先講埋曼聯啦。而家咧就有兩個消息出咗嚟，第一個咧就當然佢同斯朗就曼聯同斯朗就解約啦，咁大家和平分手啦，而家都叫做唔使再睇佢哋罵戰，咁和平分手都算係一個咧幾好嘅結局嚟，咁曼聯亦都唔需要咧再支付佢嘅薪金，因為其實都係好貴嘅一位球員，咁另外咧就係宣布完斯朗離隊之後咧唔使翻去啦。就宣布賣盤喎，咁啊有兩個而家報道就話有兩個唔同嘅渠道有機會咧，就係、收購曼聯嘅。第一個同碧咸有關， 同碧咸夾錢賣喎。 係啦，咁啊，如果求曼聯迷嘅話咧，就一定會係覺得呢件事咧，如果真係買得成，如果係買得成咧，其實件事好對版同埋開心嘅。 哇！碧咸都有 有幾對波噶咯喎。佢首先係呢個國際曼聯，即係 美職嗰邊 咯，嗰個班主嚟噶嘛。咁啊，雖然咧就唔能夠獨立咧收購之前自己打嘅球隊曼聯，但係應該都 曼聯咁貴， 可以夾錢賣噶嘛。 應該係啊， 自己覺得你唔係真係話食餐飯，話真係要。食餐飯都有陣時都要夾錢啦，係咪先？何況買對波咧咁樣。咁究竟件事點發酵咧？咁啊，呢排曼聯股價都好挫啊，所以 係啊，有陣時睇呢啲球隊咁樣， 都唔係淨係當佢即係普通體育項目咁樣睇，都係一條產業鏈啦。再加上嘅，所以活動都比較多。不過純較勁啦，睇翻世界盃咧，其實都好多叫做感動嘅畫面啦。包括即係我估成個亞洲咧，啲朋友仔都喺度睇緊。喂，日本隊真係好好、啊、喎，踢得好。其實琴日咧，南韓咧都 OK 㗎、 啊。南韓嗰場我都有睇啊。 係啊， 南韓嗰場波咧，我自己覺得喺成場。波嘅时候咧，其实大家嗰个五五波个感觉好强， 系啊， 即系大家无论喺禁区嘅把握力啊，或者中场拉锯啊，各方面咧，其实大家都系好紧贴嗰个实力。我自己记诶印象几深刻嘅咧、就系见到南韩队嘅时候咧，第一我觉得佢哋成队波咧好肯去到跑动，呢、这个就系一直以嚟佢哋南韩队嘅 训练模式啦、 啊，贯彻始终啊，都系好跑动就好好、啊。 同埋你睇翻世界排名咧，其实乌拉圭都几强嘅。你要知道，我就咁改三个球员啦，譬如苏亚雷斯，即系阿苏啦，你都系一啲好顶级嘅国际球员。咁仲有咩咧？仲有叫做卡云尼啦，咁都系一啲。好顶级嘅球员啊，踢紧啲好顶级嘅联赛，好高嘅一啲身价。咁转翻个角度，譬如纽尼斯都系依家球坛嘅新贵，我完全成队南韩队都唔卸你啊。不过即系你话激战90分钟零比零咧，其实我觉得对于南韩嘅球迷绝对有交代， 而 且呢一分咧绝对系难能可贵，因为其实。说穿了都是分组赛，咁分组赛最紧要就是唔输波立到分，咁其实已经好好。如果叻仔啲嘅就是将个得失球差控制喺一个可控嘅范围之内，即系依家零比零咧，而又攞到一分咧系最好，因为你冇正差负差嘛，即系入球方面。咁当然最靓仔嘅系咁入人哋波啦，但起码你唔系嗰个叫做二比二和波、三比三和波咁样，即系嗰啲得失球差其实有阵时会影响到小组嘅分组出线啦。咁所以。呢、这个都系考量之列嚟嘅，咁啊继续进行世界杯嘅赛事咧。今日六点钟咧就呢个威尔斯啊对伊朗啦，咁啊卡尔夫巴尔咧睇下今次有冇机会啊带领即系威尔斯咧就炒一炒伊朗啦。咁但系我估今场咧伊朗嘅布阵咧都应该会严守好多噶啦。 系啊， 其实伊朗个领队 上次对英格兰咁样，咁佢哋都一定喺得失球方面就好难搞。而家佢哋如果仲系谂住想出线嘅话咧，咁都要喺呢个目标进发嘅。个方法就系攞分，攞晒三分，其实系要赢波咯。而家简单啲嚟讲，一输就一定要赢波。 系咁睇下有冇机会啦。有威尔斯嘅中前场线都 OK 嘅，而且好多都系踢紧英冠啦嘅球员啦，虽然唔系最高。组别嘅联赛，但系偶尔都有阵时有啲盘楼啊，或者有啲技巧咧，都做得几好嘅。咁啊，哇！凌晨三点即系英格兰对美国啊，咁啊，英美大战要等到咧，即系今晚凌晨三点啊。咁啊，接住落嚟有一场好波，大家又要 focus， 又系三点钟，西班牙对德国啦。咁啊喺礼拜日凌晨三点钟， 呢场真系重中之重。 系啊，大家礼拜一要翻工啊。 呢场我都想起身睇 啊，系嘛？呢场比较叫戏码啲嘅啲赛事啦，其他都系有少少强弱悬殊，或者个别有啲球赛就你喜欢，譬如特尼西亚对澳洲，可能你冇嘢做都会揿着部电视嚟睇嘅。不过你话真系好系。勇等要坐喺个电视机面前睇咧，咁啊暂时我就未见到啦。咁同大家跟进埋啦，譬如日本方面咧，下场波就对哥斯达黎加啦。咁至于你话头先我讲咗好耐，阿孙兴敏嘅国家队，即系南韩国家队咧，就对加纳啦吓，咁就对加纳啦。咁葡萄牙都我觉得都依然有啲冠军相嘅，不过就个锋力方面就要谂下啦，同埋个防守。琴日咧其实葡萄牙对加纳咧有一球咧系。有趣可以同聽眾分享，你可以睇翻精華都會睇到，就係咧臨完場之前差唔多咧，咁葡萄牙個龍門咧咁啊開龍門球啦，跟住後面咧係有個加納嘅球員咧喺諗住喺後面咧，即係喺龍門口嗰度咧，即係鬼鬼鼠鼠咧。偷番薯，即系从后偷翻个龙门个波，而 which is 真系争啲偷到。斯洛拿度嗰个表情系超级惊吓，同埋 即係好驚喎！大佬咁難得先贏到三比二，唔係嘛？你又 俾人咁樣偷波， 個龍門搞啲咁嘢，真係爭啲三比三，真係爭啲三比三。咁所以即係葡萄牙嘅後防都依然有隱憂㗎。所以即係如果中意睇波嘅你咧，即係有陣時有隱憂唔緊要，即係最好及早發現。 呢啲叫咩啊？下場波打醒十二分精神。 係啦，即係好似德國啊，同埋呢個阿根廷，其實都。之後嗰兩場波冇輸波餘地啦，咁、 啊、 可能真係會幾好睇，因為佢哋會 瘋狂咁樣贏。所以德國對西班牙嗰場波咧，一定係瘋狂咁攻啦。另外嗰隊咧、啊、就會可能會穩手突擊少少，即係譬如西班牙嘅話咧，佢知道德國一定攻嘅時候咧，佢、啊、先做好防守先。佢、啊、但係佢前鋒嗰邊咧，可能會擺多少少人、啊，因為嗰個突擊個效果可能會更加顯著，因為冇退路啊嘛。德國冇退路，佢一定要攻噶。佢冇第二個板斧，咁我咪可能擺多一個一兩個人喺前邊、 啊。 我守得好嘅個波調去前面就已經有波入啦， 都講得冇錯啊！咁啊，今年咧其實好多世界盃嘅門將啦，包括日本嘅門將啦，權田修一啦，都備受讚賞啦、 啊。 另外啦，呢、這個熱門之一比利時嘅門將啦，古盧高圖爾斯咧，其實十二碼咧亦都撲救率達到五成啦。其實呢一類。叫靚射啦， 有 Sam 哥咧， 係啊，靚射啦，靚救啦。其實我自己覺得欣賞世界盃嘅時候咧，大家除咗睇啲好靚嘅入球啊，譬如琴日即係唉三點鐘都幫大家攆埋啦。你睇下巴西啊、嗯，你察利神咧一控深後一控背脊一個倒掛咧， 呢、這個真係腳法啦呢啲。 係啦，不過嗱，今年咧其實世界盃好多呢啲逆轉性，譬如之前我哋睇啊日本隊，可能大家以至好多球評家啦，以至好多日本媒體都覺得麻麻地。好啦，踢出一個逆轉性，幾好嘅一個成果，大家大讚新抱一領隊咧用人得宜啊，調動好好咁樣。咁與此同時咧，其實頭先譬如講到咧，有某啲球員，譬如李察利神咧入到巴西隊咧。其实好多球评家咧，觉得佢踢个正九号咧，系唔称职噶，即系好多人觉得，即系李察利神喺踢佢自己踢二次啦，今年其实亦都交唔到成绩，咁跟住咧反而嚟到国家队。發奮圖強，呢兩球咧絕對係盡顯身價。 所以可能係領隊睇到球員嘅另外一面，咁啊雖然喺球會發揮唔到，但係知道點樣去激活某一啲嘅球員咧。咁啊世界盃之後咧，咁啊變咗轉會市場又有啲風浪啦。 係，唔係有啲風聲啫，唔係風浪，有啲風聲，睇下有冇得加下人工啊，有冇得轉會啦。咁所以啊，今年譬如李察利神係又俾我一個幾大嘅一個啊改觀喎，因為自己睇波咁耐都覺得喎呢、這個球員好似一半半，之前係愛華頓。安察洛提格嗰個年代都麻麻地，跟住去咗熱刺又唔係同哈利簡尼同埋阿孫興敏好配搭得到喎，究竟做咩㗎？成日好似發夢啊，或者即係投訴多過乜啊？咁點不知啊？琴日嗰場巴西隊嘅球賽咧，絕對係悅目啊！我自己覺得李察利神幾好嘅一個球員啊嚇，咁啊當然即係你話睇完好多世界盃嘅足球之外啊，咁梗係要 focus 睇翻本地波㗎啦，係咪先？ 啱啊！ 本地波都有比賽嘅，咁啊港台電視32咧都會同大家去播一啲唔同嘅波啦。咁啊禮拜六啊，咁啊冠中南區咧就對深水埗，咁啊至於禮拜日咧，李文就對進鋒啦，喺呢個將軍澳嘅運動場嘅。咁有陣時咧，即係聽到港台電視32啲同事都喺度呼籲啊，話喂，其實咧，大家喺將軍澳嘅居民咧，真係可以支持下，或者香港仔嘅居民可以支持下。點解咧？因為你會留意到一樣嘢啊，呢啲地區嘅運動場或者地區足球睇波咧，其實有一番風味 啊， 有一番風味。你當然話喂入大球場或者入旺角場睇波，哇，真係好有氣氛，係嘅。但係咧，細場有細場好玩，我自己覺得。咁所以咧，大家有機會又可以入去支持下自己愛隊咧，同埋感受下。譬如入到將軍澳運動場，雖然佢封咗場啊，你嗰陣時冇得跑圈噶啦，冇得跑步，人哋踢緊波嘛， 咁咪睇人踢波咯， 係睇人嚟踢波啦，或者喺依家將軍澳有好多嘢睇，又有嗰啲即係跨境橋啊，有啲新基建啊，咁 跨海橋嗰個 係啦，跨境係跨境添我都 跨海橋， 我太想跨境啦，你知唔知啊？即係太想走出去，你諗下個關都唔知幾時先開得到，呢、這個都係考量之列啦。咁所以咧，即係有好波咧，就當然要睇啦，不過咧都要注意身體，因為你睇波。啊！年年世界杯都话啊，喺亚洲踢咧就唔使挨眼瞓， 都有啲凌晨三点。头先你都讲啦，英美嗰场其实我想睇啊，凌晨三点，因为其实美国系唔弱噶嘛，美国其实都厉害。咁但系凌晨三点钟就要起身， 即系原来喺唔同时区，就算乜嘢时区你都要挨夜咯，睇世界杯 好啲咯，好啲咯。 咁所以大家唉，睇住自己嘅肝啊！ 这地球这夜留别战斗，风暴来破浪。 初衷算是真正变大个。原来有互相心照开窍，集合高招再击退对方一个二个。求此被能源被纪念完事，别怪我。于是又叫运气失去，连亦叫力气减退。还望有志气不断如水。错找数不尽借口，从无面对五万字得得失失，最后只教我内疚。现实用梦想打破，将我双下颠倒变纸妥协的扯线肉瘤，形势像害人最大坏人先若太久，条遗憾再没法补救，成败也没法追究，承诺我绝对不再逃走。我要给你为调戏，求系然后也得通，即使痛楚并不我为何。风暴来火浪来别要走，多不过同性受苦之旅挽救，是破败到底令我不设计，令我学到来即使 7:55啊，星期五嘅早上咧，听过有郑伊健嘅《遇怪魔》，我识得变大个啊，同阿钟哥同小白讲下呢、這个啊，咁啊睇波咧，咁、啊除咗一家大细最兴奋之外咧，咁啊要有部好电视啦。喂，近排咧世界杯啱啱开始，因为踢到12月10多号噶嘛，咁都仲有成10多20日去踢啦。咁好多朋友咧都啊，今年好想换埋部电视咁、啊、样。哇！依家啲電視咧，其實都幾誇張，貴得都幾誇張。嗱、首先問兩位拍檔，你接唔接受到嗰個彎彎曲曲嗰個弧度式嘅電視？ 我未睇過啊，即係佢出咗之後，我未睇過呢一隻咧 弧度式嘅電視。有啊，電器鋪咪有咯。 我冇去睇過啊嘛，即係我冇去電器鋪睇過。 即係你譬如經過啲大型商場，佢有個 showcase 或者會 show 冇立過，可能中國 冇專登去立啊嘛。 係咩？你下次立一立佢嘛。 真係要企喺度企定定，仲要企到正中間咧，或者得唔得先？ 呢個我有見過啊， 零死角係咪 啊？ 但係我又覺得即係冇乜特別，我唔抗拒嘅。但係你俾我揀嘅，我又諗唔到一個特別嘅原因要揀佢。 你覺得點解個電視要有啲弧度出現？ 我啱我哋眼嗰個 angle 啊，睇落去舒服啲啊，比例會好啲啊。 我就覺得掛牆會或者擺喺台邊會有啲煩啊，因為你平面咧當一幅畫掛喺度啊嘛，你突然間糊咗出嚟咧，好似佔據嘅空間要多咗啲咁，即係彎咗出嚟。 係啊，不過我估咧，小白嗰個原因都啱嘅，同埋另一個就係因為屋企香港啲樓啊唔大啊，係 啊， 咁個弧度咧就令到你可以睇到真真正正嘅真43寸電視咯。 嗯， 即係因為有陣時會 block 咗某啲位噶嘛，咁、但係嗰個弧度就會令到你真係可能做個全景嘅畫面咁樣。不過咧，依家啲新技術，譬如LED， 大家有聽過啦 ，OLED 啦 ，OLED 咧一個電視咧動輒咧都差唔多 五位數字， 係啊，因為佢好 sharp 啊嘛，佢望起上嚟嘅時候， 哇！跟住咧，其中咧，即係根據報章報道咧，有啲朋友仔啊買啲大電視嚟睇波啦，係咪先？咁先夠勁噶嘛，係咪？頭先你講嘅哇，西班牙對德國，唔係唔用部大電視嚟睇啊？咁有啲即係叫做太太們都覺得，唉、哎，啲老公唔好出去酒吧， 如果 係 你 買部電視喺屋企，你咪冇原因出去睇。 鐘哥同阿歐，你哋選擇咧，會係想買個大電視，定係就屋企嗰埲牆投射？我有啲 friend 真系屋企整靓啲埲墙，跟住投射噶。 电视， 我都中意电视多啲。 唔同嘅， 系啊，嗰、那个质感啊，同埋嗰个色彩度咧，其实系光好多。 即系如果你睇波咧，我就觉得真系要用电视， 啊、 因为佢系转播啊，或者诶现场某一啲嘢啊嘛。但系如果睇戏咧， 睇戏， 我就觉得用投射会好啲，因为就接近喺戏院睇个感觉。 哦， 即系两样嘢嚟噶嘛。 嗯， 即系如果你睇啲 variety show 一啲嗰啲，我就觉得用电视睇咧啊，好似啱数啲。 吓， 如果一啲系剧集类型咧，我就觉得系投射会啱啲。 系啊，有阵时如果但系喺屋企，譬如睇电影嗰啲位咧、嗯，如果你用翻大嘅電視嘅色彩咁光咧，佢嗰啲叫做電腦 key 上去嘅話，其實容易睇得到甩碌嘅。 梗係啦。 但如果你用翻嗰個投射嗰個咧，其實個畫面就好靚喎。 喂，睇到咧有其中一啲電視咧、嗯，就大概咧會兩萬幾蚊。咁、哦、兩萬幾蚊係個 spec 係咩咧？咁同大家講解一下，喂 4K 啦，首先已經係，同埋咧佢最勁嗰樣嘢咧就係佢係全球首款咧55寸啊，一啲曲。即係頭先我講彎彎曲曲嗰啲 mon 啦，咁啊做到咧，即係零死角一啲視覺體驗。嗯、但係55寸嘅電視，你間屋係咪都應該要有翻咁上下底？係 啊，個距離啊嘛。 即係譬如100尺、200尺嗰啲咧 ，studio flat 咧，搞唔掂喎，應該係嘛？ 你要有翻咁上下距離去望，你先望到嘅。如果唔係，你可能得3尺距離， 睇到鬥雞啊！ 你都要揈住個頭睇啦、 啊。咁、啊、如果佢出得細，因為大電視做 curve 咧就容易啲啦。其實而家再遲啲再細啲嘅時候，你會唔會買曲嗰啲啊？ 就話屋，屋嗰度就話20000多咁樣啊嘛， 唔係我想換咗間屋 先。哦，你嗰度電視20000多咁樣啊嘛，其實相對嚟講，同以前啱啱出叫做 plasma 嘅年代咧，即係而家， 哇！你仲記得呢啲名字？ 好嘢喎！ 其實嗰陣時 佢離子啊嘛， 係啊， 火箭炮啊嘛，你係咪想講？ 唔係， 火箭炮電視嗰陣時好興， 牛龜嗰個係啊， 牛龜之後第一代換咗薄身啲叫做薄身啲嘅電視咧，嗰時動輒都3-4萬㗎啦，嗰陣時已經，所以而家你話又4K 又成 平咗好多， 相对嚟讲就平咗噶啦。 系咁，不过平同埋贵都系见仁见智，最紧要你屋企摆得到先啦。 开会议总结前7个月保持交通物流畅通嘅工作，及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提出各地要畅通群众投诉渠道，坚决防止过度通行管控问题反弹，要全力做好能源、粮食等重点物资供需对接。要切实做好邮政快递末端服务，严格规范邮政快递基础设施关停关闭行为，保障突发情况下邮政快递稳定运行，以及要及时建设启用应急物资中转站，加强统筹规划和运营管理，坚决保障涉疫地区重点物资有序中转运输。入主 Twitter 的富商马斯克表示，该社交媒体将从下星期开始大幅扩大恢复被禁账户的范围。外界认为有关做法是对 Twitter 内容适度政策的重大逆转。Twitter 自从被马斯克收购以来，恢复很多之前被限制运作的账户，包括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等。马斯克在 Twitter 发行进行的民调显示，超过 72% 受访者支持全面赦免平台上被暂停的账户，前提是有关用户没有违法或不涉及令人困扰的垃圾邮件。马斯克曾经在上个月表示 ，Twitter 将组建一个具广泛不同观点的内容审查委员会。伏必泰二价新冠疫苗将在未来几日抵港，政府期望下个月初供市民接种，但只会作为接种第四剂疫苗的选择，即不适宜当作首三针的疫苗接种。有市民表示会考虑接种二价疫苗，认为二价疫苗比现行疫苗效力强，相信能够有效对抗变种病毒。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云带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有雨的天气，同时东北季候风亦都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 下星期一及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下周中至后期天气显著转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宗坏车咧，同埋两宗道路工程咧，影响到比较挤塞噶。喺九龙区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慢线有坏车阻路，咁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啊。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咧，何文田嘅佛光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啦。佛光街去红磡方向，近住天柱对出封咗慢线，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何文田村嘅，就系佛光街有工程啦。咁去红磡方向，近住天柱对出封咗慢线，龙尾就接近何文田村。大埔嘅丁角路去翻大埔墟方向，近住大发街慢线都系受工程影响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贵街啊，就系丁角路去翻大埔墟方向，近住大发街慢线封咗，咁龙尾就喺大贵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运动场，西行就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就在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扎山道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就在飞鹅山道。另外清水湾道去翻龙虾湾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都系比较挤塞。咁讲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喺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都系挤塞。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桃园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啦。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就车多，龙尾接近科学园。最后消防处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唔好等，即用 AED 机可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10倍。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如果甩碌嘅话，应该心情就唔止忐忑咯。 别要讲今天你着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不错。 除了相隔一年再出歌会有些忐忑之外，相信 Yen Ting 最忐忑的就是 MV 拍摄过程了，因为要一剔过兼拍到爆破场面，还要 budget 所限，只有一次正式 roll 机的机会。 再讲今生活上好吗，为何准得像我仍想找线索。 作曲潘鹏展，填词林宝，编曲监制徐浩，上晚两个星期回落4级第15位 Yen Ting 周恩婷意外现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爸爸妈咪，核弹挞入面有张纸啊， 系真系阿爸啲字，写住再见勿念。 东老爷佢离家出走。 大件事啦，爷爷失踪了！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一齐帮手揾翻爷爷啦！ 周恩来喺七十年代再次为中国外交取得重大突破，但系佢当时已经病重， 我都担心啊！万一我撑唔住嘅，咁会为党同国家嘅工作造成损失啊！ 咁多年嚟，你实在系太辛苦啦！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早上啦，呢个时间啊，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咧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u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Chuy 早晨啊， 早晨 Chuy， 早晨 Chuy， 大家好。 系咁啊，同我哋咧跟进下港股、美股嘅情况先啦。嗱，美股继续三大指数都系做好啊。咁啊，琴日港股咧都系做得好嘅，升137点啦。但系全日嘅成交金额咧就不足千亿元啊。咁啊，睇嚟咧个成交咧越嚟越缩咁样。咁啊，究竟交投淡静，原因何在咧？但系港股嘅走向，你又会点预测咧？交俾 Chuy 帮我哋分析下，唔该晒。 系啊，睇翻港股咧，寻日个成交咧就相对少翻啲啦。咁睇到咧，寻日咧其实港股咧都有得升啦。咁恒生指数咧高开咗百几点之后咧，最多咧其实都升啊200几点嘅。咁之后咧虽然都曾经轻微到跌翻啦，咁但系收市嘅时候咧都升137点啦，报翻咧17660点啦。咁其实高低波幅咧就得200零点左右，咁就唔系话真系太大啦。咁睇翻成交金额咧，咁就跌到去咧大约得翻861亿啦，咁系超过一个月以嚟咧最少嘅，咁所以大家都睇到啊，升市嘅时候咧个动力咧都唔系话真系太大啦。咁走势上咧，恒指其实寻日咧就继续咧受制于十天线啦。咁但系咧睇翻啦，仍然咧都继续咧企稳翻起上升轨嘅。咁所以啊，睇翻咧成个走势嚟讲咧，可能十一月升咗急升之后咧，咁其实短线一个升势咧可能都差唔多啦。咁但系预计翻咧喺20天线左右啦，即系16780点左右水平咧，个支持力度咧就相对比较大一啲啦。咁所以啊，如果真系回落翻去嗰个水平嘅时候咧，大家咧都可以啊抠下机会，睇下系咪一个入市嘅机会咯。 嗯，即系升到咁强横咧，都要唞回一回气咁样啊？定还是啲人大家都系继续睇呢个世界杯，定还是啲钱去咗第二度咧？我睇报章报道咧，咁而家咧六大行移向17个内房企咧就输血，救一救，而且都几大额噶，咁会唔会对呢一个内房股呢个板块有啲帮助咧 ？Joey？ 系啊，睇翻其实寻日咧，港股虽然成个大市闷闷地啦，咁但系睇翻咧内房股咧个表现咧就相当之唔错，因为其实睇到内地咧即系接连咧都推出翻啲政策咧去支持翻咧呢个内房企业啦。咁之前有金融十六条之后咧，咁寻日咧都好多报章咧都话好多内银咧都会提供一啲好大嘅授信额度啦，咁所以刺激到咧好多大型嘅内房股都升得唔错啦。咁当中譬如碧桂园其实都讲紧升成20% 啦，咁系一个作为蓝筹股嚟讲咧，升势咧就算系相当之唔错。但系短线咧呢方面嘅消息咧，相信对于内房股嚟讲咧，都继续咧有一啲刺激作用嘅。咁但系真系可能再长远啲咧，都继续咧要睇翻咧内房股嗰个销售表现啦，系咪真系可以真系个销售咁明显啊？或者以后咧嚟紧嗰个债务情况咧，系咪真系一个比较明显啲嘅改善咧，先至真系咧支持到咧内房股嚟紧嗰个走势表现咯？ 嗯，咁都要问下 Chuy 咧，其实见到本地嘅公用股价咧喺今年入边其实都跌得都几多啊！咁啊谂住咧就希望持股收息嘅股民啦，咁啊都有啲头痕啦。咁啊，但另一边厢见到咧就中资电信股今年嘅表现咧，其实就好过大市噶。咁啊，系咪即系嚟紧个方向或者大家投资嘅时候要转一转个板块咧？ 係啊，睇翻中資電信股啦，咁其實因為其實過往都知啦，因為佢哋嘅收入咧就相對比較穩定一啲啊，譬如好似啊每個月其實都講緊咧收緊咧一定嘅電話費，咁所以對於成個外圍經濟啊，以至其實個波幅嚟講咧，多波動咧都唔算話真係太大啦，咁同埋睇翻因為而家 5G 建設個高峰期咧，其實都已經過咗啦。咁資本開支嗰方面咧，相信都會回歸翻咧相對理性啲嘅水平啦。咁電信股個資本投入回報咧，咁相對都會升翻一啲啦。咁同埋好多間內地電信股咧，其實都講咗啦，嚟緊一個派息比率咧都會增加翻啦。譬如好似講緊中移動咧，其實講緊嚟緊都話啊，出年目標都會派息七成嘅喎。咁呢方面咧都會支持翻個股息率咧相對比較吸引一啲啦。咁所以如果真係散户咧諗住作為一個收息咧，咁除咗做定期以外咧，咁其實睇翻中啲電信股咧，其實都有機會咧賺價賺息咯。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咯。 咁大家又可以多做功課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uy 帮我哋分析大市 ，Chu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 Chuy， 咁我哋下个礼拜四再倾偈咯，多谢晒你， 拜拜， 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咧呢个优惠咧都同报章个上边嗰一版咧都有啲关系，因为咧就系讲喺西九文化区嗰度咧有个圣诞树啊，咁啊六层楼咁高啦，好夸张啊，几好劲嘅咁样。如果个亮灯，咁我估计往后圣诞节大家都会去打卡啦。一阵再详细讲下呢个冬日巡礼嘅嘢，但系咧报章上边又好醒目，即刻讲咗咧的士啊跟大队。落期咧就计划紧加多六蚊， 系、這个六蚊。 我睇咗个标题又系几好笑，关于的士加价咧，佢话旧标有啲咧都仲未改，而家咧又要加啦。 系咯，哇又点解话喂咁关西九文化区咩事？好多人去西九文化区搭的士， 的士 因为嗰个位有少少 cam 嘅，所以你话 要脚噶。 喺九龙站嗰度你行咧，你一家大细攞住 好 帐幕啊， 系啊帐幕，跟住地毡啊，哇，其实都几辛苦，都差唔多要系行。成十五至二十分钟， 系啊，大概。咁当然咧，佢有停车场嘅，但系停车场常常爆满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咧，你摆旁边咧，就好快就会俾啲巡逻嘅交通警咧，就会帮你签下名噶啦，咁样。因为你知道那个地方其实警力都应该要多，因为我成日都讲，故宫博物馆嚟啊嘛， 系啊， 即系你如果真系有嗰啲盗墓之王嗰啲咧， 盗墓之罗拉， 系啊，我成日都睇，我睇了好多嗰啲Indiana Jones 嗰啲咧，我成日觉得哇，呢啲咁多保密嘅。 即系啲人喺度扮整路啊， 会唔会系入去偷宝物咧？ 又嚟中环四海嗰啲咁， 系啦，喺个坑渠过咗南湾出嚟，忍者龟咁啊！ 即系呢啲小弟睇戏，睇上路啫。咁但系即系都不无道理噶，系咪先？你入边嗰啲嘢，所有都价值连城嘅，系咪先？但系调翻转头就讲翻呢个的士加价呢样嘢，其实都几贵嘅，为市民发下声先啦。你哋点睇咧？关于的士加价， 因为最紧要系上一次加，嗰个心理嗰个影响都仲未消化完啊。 系 佢呢头已经话再加，即系如果隔耐啲，可能会大家会接受程度高啲啊。即系太紧接啊，紧接咧就话，琴日嗰个标题咧真系几好笑啊！旧嗰个标你都未改，而家就话新要再加咁样。 正所谓旧债未还， 新债连问 啊嘛。 仲要一嚟嚟六蚊，因为以前我哋由细到大听落去嘅时候，都系话可能加一蚊、加两蚊啊。 不过当然呢个系佢而家要求计划， 系啊， 咁到时一定会有个拉锯。 系啊，所以就系嗰个叫做咩？试一试大家个水温，就将个价格试水温个价格调高啲。到时同你讲都系两蚊嘅，咁大家感觉上咪好似易接受咗咯。 當然有一啲成日穿州過省啊，或者去旅遊嘅朋友仔成日都講啦，話香港搭的士已經算平㗎啦， 又係喎，真係算平。 但越嚟越拍得住其他地方㗎喎。如果佢起標，譬如東京咁講啦，東京佢好多的士起標都係500 yen， 咁而家你 yen 平咗嘛。 咁你500 yen 其實你可能差唔多， 即係因為個匯率平咗嘛， 即 係 匯率平咗。 如果你計翻嗰個匯率，當佢升翻嘅時候，其實一樣係貴過香港搭。 譬如你喺倫敦搭的士亦都係貴啦。咁所以啊，究竟點去消化咧？呢個往後再同大家講啦。講啲開心啲嘅嘢先。Happy Friday 咁啊，講翻呢個冬日巡禮啦。咁啊，今日登場啦。咁即係你咧，其實今晚黑咧已經可以感受下，如果冇落雨嚇，感受下呢個聖誕樹嘅威力啦。咁啊，六層高嘅聖誕樹咧，咁啊，點亮西。西九龙文化区咁样，其实都系打卡热点嚟咯。咁啊，不过咧，多年来咧，其实嗰度都有棵圣诞树嘅。今年可能有机会就再高一啲啦。咁你话喂，除咗睇圣诞树，仲有啲咩玩啊？喺嗰度咁都有一啲俾小朋友去行嘅一啲叫圣诞村啦。咁样喺嗰个艺术公园嗰边 影下相啦，最中意呢啲位一定要。 即系最紧要就系。最啲小朋友打扮到自己成個，即係可能即係小鹿又好，聖誕老人又好，雪人又好，咁你知道《冰雪奇緣》都打造咗兩位公主出嚟噶嘛？Elsa 同埋 Anna 啦。 小白，你兩位公主聖誕節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裝扮幫佢哋搞㗎？ 佢哋冇。扮嚟扮去都系扮翻超级英雄， 即系唔会话扮下圣诞老人啊，扮下只鹿嗰啲咁样。 你又唔啱啦，超级英雄都有一个属于圣诞节嘅超级英雄，Winter Soldier。 都系冬兵， 夏天唔开工噶， 冬兵 有冇话夏天有冇 summer soldier 冇噶 ，the winter soldier。 但扮佢咧最大一个问题系咩咧？佢最深入民心嘅形象都系佢窿口窿面个样。 咁 你圣诞节有阵时好难叫小朋友，因为你一系戴住个口罩，帮佢画埋个口罩。如果唔系好难叫佢哋，即系成日笑口细嘅时候好难搞。 不过题外话，咁你小朋友学校嗰度咧有冇嗰啲即系圣诞节最兴咧就要扮？ 我之前Halloween 玩咗 cosplay 啦。 唔系啊，但系圣诞节有另一坛噶嘛。 Christmas party 嗰啲啊嘛。 嗰啲咩三个三东方三博士要扮嗰啲畅游嗰啲啊嘛，小学啊幼稚园最兴做呢啲噶嘛。跟住我聽過有啲人就話，啲家長喺度話，點解佢可以扮三博士？ 我點解我要扮樹啊？ 扮只駱駝嗰啲， 或者扮嗰粒星。 依刻有啲 有冇遇到呢啲問題？ 冇，我冇好彩啫。 依家好似都有啲冇乜信仰嘅學校少做呢啲話劇嘅，反而就真係將《冰雪奇緣》變翻話劇版咁樣去做咯，係咪先？咁都明白嘅。好啦，講多少少啊。原來咧呢個聖誕樹咧，琴日咧未亮燈已經有人打卡嘅喎，一起好咗啦嘛。咁咩人打卡打得最多啊？最多就係畢業生攞住個畢業袍啊。 呢兩日都係熱門啊。 係依家係畢業袍嘅季節又出嚟。 毕业季节啦， 咁但系啊，我有阵时喺度谂，即系作为毕业生，你喺学校打卡咪得咯。但系你攞住件袍，譬如喺尖沙咀个 周街去噶， 周围去，咁又 因为租咗啊件衫， 冇嘥 啊，未到期还啊嘛， 系啫。但系个效果同埋嗰个想象又系啲咩？嗱，我理解唔到嘅呢个位， 个意义性我哋未必明白，因为我哋就会觉得你咪喺翻大学嗰度影就 OK。你出到即系学阿欧话斋，其实你去个商场嗰度影。 唔係啊，上一次阿 Toby 而家報緊新聞啊 ，Toby 佢嗰次都著翻嚟同我哋影相啦。 佢係因為佢呢度工作啊， 工作啊嘛，即係正所謂，如果你嘅畢業論文同棵聖誕樹 冇乜關係， 老人有關係，都話影啊，係咪先？ 咁拜年嗰陣時唔通又著住咩？ 還咗啦嘛，拜年嘅時候已經 係咯，好完全冇 extend 咯， 冇拉冇搭冇拉楞咁樣咧，即係會覺得啊，好似有啲格格不入咯。係咯，如果你喺圖書館啊，或者喺書局啊嗰啲影都關啲學習啊、學術嘢事啊，你聖誕樹啊，或者同啲卡通人物，我明嘅，即係可能個卡通人物 受歡迎。 陪伴咗你喺過往嘅一啲寒冬入 邊，一齊考到個 A 翻嚟， 挑燈嘅讀，好辛苦。 佢俾温暖你， 係啦，咁都明白嘅。不過即係都係咯，即係大家打卡嘅時候記得戴翻個口罩啦。呢個都係小弟嘅一個温馨提示。與此同時就係，天氣咧體感上都涼咗啲，特別係琴日咧，即係叫做傍晚嘅時間咧，咁所以都凍少少啊。所以一早一晚咧，長者們都要注意保暖啊。依家咧就22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90%啊。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先分继续喺度啊！由香港贸发局主办嘅初创培育计划创业快线咧，今年就已经嚟到第五届啦。为咗庆祝创业快线五周年，贸发局咧今年首次推出创业快线国际篇，邀请咗咧嚟自世界各地嘅初创企业啦，喺创业快线国际篇咧，同香港创业快线嘅优胜初创企业咧同台交流噃。今日咧好高兴，请嚟佢哋嘅商品贸易及创新副总监李柏玲先生 Eddie 咧，就为我哋讲解一下创业快线国际篇嘅详情噶噃。早晨 ，Eddie，Hello， 早晨 ，Eddie 啊，就知道你哋咧创业快线计划一向咧都非常之受本港嘅初创欢迎啦，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绍一下点解今年啊会推出国际版呢？ 好啊，创业快线咧其实已经举办咗五年，我哋过去五年咧都成功协助香港嘅得奖初创去建人脉、拓市场、觅伙伴同埋增曝光。当中唔少公司咧都透过贸发局介绍同埋推荐，成功攞到投资、接到订单、赢到海外嘅初创比赛，亦都获得好多线上同埋线下媒体宣传嘅机会。我哋今年决定冲出香港，进一步加强香港同全球初创生态圈之间嘅交流。为咗举行创业快线国际篇，我哋特别邀请到世界各地嘅初创社群，例如初创平台、孵化器同埋加速器、风投基金等等，去担任全球合作伙伴，由佢哋帮手推荐世界各地嘅初创公司参加喺香港举行嘅比赛，并且喺当地宣传呢个活动。今年嘅全球合作伙伴咧嚟自五湖四海，包括中国内地、比利时、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新加坡、土耳其、英国、美国等等地方。他们推荐的初创亦都各有特色。 其实有这么多不同地区的初创去申请，竞争一定相当之激烈。可不可以都跟我们讲一下赛制和入围的初创业务范围呢？ 我们较早之前已经收到来自各个全球合作伙伴的推荐，并且选出30强初创。最后我们会交由专业评审选出10间环球优胜初创。今年的评审包括香港科学园、数码港同埋著名風險投資基金嘅代表。今次入圍嘅初創咧，涵蓋嘅行業亦都非常廣泛。除咗綠色科技、健康科技、智慧城市、教育科技之外咧，更加有元宇宙、區塊鏈、機器人科技、行銷科技同埋農業科技等等。大家有機會睇到更加多元化嘅初創技術。 咁我知道咧，你哋仲会喺创业日嘅期间咧，就举办特别活动，俾海外同埋香港嘅初创同台较量嘅，可唔可以都介绍下呢个活动咧？ 冇错啊，喺12月1日嘅创业日期间咧，十间嘅环球优胜初创将会亮相喺我哋嘅特别活动《创业快线国际篇》与环球得奖初创会面呢个环节。到时香港嘅初创咧，亦都会参加，同佢哋深入交流。一方面分享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创业历程，另一方面讨论行业优势。另外呢，今次我们继续有本地的著名栋笃笑艺人阿 V 为我们主持这个活动。活动的评审亦都会加入讨论，为大家介绍在香港发展创科事业的独特优势。 活动的内容非常丰富，有兴趣了解国际营商状况和最新行业资讯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就知道香港的朋友就更加可以亲身来到创业日现场，而且还是免费登记，是吗？ 没错，今年的创业日欢迎大家到现场亲身实体参与，同超过110间参展初创面对面交流，仲可以参加抽奖。嚟唔到现场嘅朋友咧，亦都可以透过网上睇我哋嘅直播。 今年创业快线国际篇与环球得奖初创会面咧，就将会喺12月1日线上线下举行噶。大家仲可以咧认识到10间嘅环球优胜初创添，见证佢哋同香港精英初创擦出火花。今朝早唔该晒你 ，Eddie，thank you，thank you。 想参与今年嘅创业快线国际篇与环球得奖初创会面，即上 edaydot.hktdc.com 预先登记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主持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部队的武器装备、弹药及冬季物资保障情况。 會議強調烏克蘭在提升防空能力方面加強與夥伴國家合作的必要性。武裝部隊總參謀部發表戰報，指烏軍在安德烈耶夫卡、馬林卡等地擊退俄軍進攻，並在多處地點打擊俄軍人員、裝備儲存點及防空陣地。戰報又指俄軍在當地星期三向烏克蘭發射了67枚導彈，出動10架無人機，破壞烏方能源基礎設施。烏軍攔截了51枚導彈和5架無人機。能源部長加盧先科就說，受影響的核電站當地星期四晚恢復運作，斷力短缺情況有望逐步舒緩。俄羅斯國防部發表戰報，指俄軍的遠程精準制導武器成功打擊烏克蘭軍事行政系統及能源設施。戰報指出，當地星期三俄軍從海陸空對烏克蘭進行大規模打擊，烏方透過鐵路向作戰區域輸送援兵、外國武器、軍事裝備和彈藥的行動遭受破壞。另外，俄軍在扎波羅熱、哈爾科夫及利曼方向擊退烏方的進攻，擊斃百多名烏軍士兵。俄軍亦在不同戰線摧毀烏方裝甲車和雷達系統等軍事裝備，擊落4架無人機。俄羅斯總統普京在保障武裝力量需求協調委員會會議上表示，目前無需採取額外措施，但應該在軍服、裝備、醫療服務、津貼等方面加強協調，確定任務進度和完成期限，保障特別軍事行動的全部必要條件。入主 Twitter 的富商馬斯克表示，該社交媒體將會從下星期開始大幅擴大恢復被禁帳戶的範圍。外界認為有關做法是對 Twitter 內容適度政策的重大逆轉。 Twitter 自從被馬斯克收購以來，恢復很多之前被限制運作的帳戶，包括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等。馬斯克在 Twitter 發起進行的民調顯示，超過 72% 受訪者支持全面赦免平台上被暫停的帳戶，前提是有關用戶沒有違法或不涉及令人困擾的垃圾郵件。馬斯克曾經在上個月表示， Twitter 將組建一個具廣泛不同觀點的內容審查委員會，委員會開會前不會作出任何涉及帳戶內容的重大決定，亦都不會恢復被禁帳戶。報道說，馬斯克入主 Twitter 的頭幾個星期先後作出裁員等重大政策轉變，公司忙於應對因此招致的混亂。伏必泰二價新冠疫苗將在未來幾日抵港，政府期望下個月初供市民接種，但只會作為接種第四劑疫苗的選擇，即是不適宜當作首三針的疫苗接種。有市民表示會考慮接種二價疫苗，認為二價疫苗比現行疫苗效力強，相信能夠有效對抗變種病毒。亦都有市民擔憂接種二價疫苗後會否出現副作用，因此會視乎第一批接種人士是否有過敏情況，再考慮是否接種二價疫苗。另外，有已接種三劑疫苗的市民說，二價疫苗只是加強作用，暫不會考慮打第四針。亦都有市民說，早前已經打了第四針，認為當局現在才購入二價疫苗，對已打第四針的市民不公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及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下周中至后期天气显著转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嘅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咁另外，七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七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喺新界区，大埔嘅丁角路去大埔墟方向，近住大发街由于慢线有道路工程。咁而家咧大埔嘅丁角路来回方向啦，近住大发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带呢就比较挤塞，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都是挤塞。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华都花园啦，至到元朗公路桃园围一段咧就是车多。另外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二台话你知。 我煮咗奶茶，你要唔要啊？ 唔使啦，唔该。 港式奶茶我麻麻地嘅啫。 咁啱啦，我煮嗰啲咧系印度马沙拉奶茶啊。 哇，你识整马沙拉奶茶，要用好多唔同嘅香料噶、啊。 我知道马沙拉其实系指一种由多种香料混合嘅调味料，包括有肉桂、小豆蔻、姜黄、丁香、黑胡椒、桂皮、桂叶、八角等等。 我知道，如果想杯马沙拉奶茶更加好饮嘅话咧，就会先将啲香料同个鲜奶煮滚咗之后，再加埋啲红茶叶落去再煮，煮出嚟嘅奶茶就会更加香浓郁口啦。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头早六点至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魔力， 二台话你知。 在新生精神康复会，卢业能这位远途高手会自己设计漫画和图案，制造出小过一毫硬币的花纹。 整新生远途就录成平板，之后就砌出来，正式砌成花图案。 但是到底什么是远途呢？留意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又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啦，咁啊求职咧面试嘅时候咧、有阵时啲考官咧都会问你啲问题噶嘛，咁啊喺日本方面咧有一个几得意嘅一个 interview， 咁啊个考官咧就问嗰、那个叫做上嚟见工嗰个朋友仔咧就话啊，如果咧喺哆啦 A 梦嘅百宝袋入边攞啲乜嘢出嚟咧，你就觉得可以好适合喺呢间公司嗰度工作啊，咁样啦，咁啊。 间公司本身做咩嘅话？ 普通一间文职公司嚟嘅啫。不过咧个老板懒有创意，就问一条咁嘅题目。咁啊，问下两位拍档见工问题啦，系啦，想喺哆啦 A 梦即系叮当啦嘅百宝袋嗰度咧拎啲咩出嚟咧，会帮助你到你入职咧？ 我未知啊，最应该攞咩出嚟啊？我净系知道最唔应该攞咩出嚟啫。 啫，系咪啊？诚实豆沙包， 系呢、哦這个都啱、哦。 如果嗰间公司咧， 最唔应该攞嘢出嚟、 有好多文字上面要处理嘅话咧，我会同个老板讲，我需要一个番茄海绵。 嗯， 啊，番茄海绵好正路啊。 呢、 哦這 个都几好、啊，系、啊、你阿、小白呢个答案，我就咁喺度谂咧，都亦都系为公司啊， 系啊， 我 为公司 增进呢个生产力啫， 仲、可以帮公司接多啲 job。 系、 你揾我出去食个番茄海绵，我当你三个钟嗰个效率，咁、我三个钟、我做乜嘢番茄都得啊！ 员工就最想攞，但又唔讲得出嚟嘅，就系嗰个随意门， 啊、 又可以走后门， 系啊， 又系 老板就嚟翻嚟嘅时候又现身， 啊、好似有一个系好似系可以不断做。唔會攰嘅，好似一個法寶係咁樣噶嘛。 係 嗰、個應該係個老闆最想攞出嚟嘅，俾啲員工、大家不斷做，但係你唔會攰。 其實另外仲有個法寶嘅，但係都係停止不用嘅，就是、神奇小子，大家記唔記得？ 記得記得。 神奇小子佢有個人咧係代替佢噶 嘛， 都木偶嘛。有嗰個木偶就更加好啦， 跟住自己就出咗去啦，但又係唔講得，又係唔講得。 老闆咧，即係出嚟咧都有個正解嘅，一陣最後先講個正解。反而咧，頭先你講隨意門咧，就是、網民咧一致推崇嘅一個答案嚟嘅咁樣。咁但係咧，阿老闆咧就話呢個答案咧就其實普通啊，冇乜創意，難以獲得他嘅歡心。 做運輸就為隨意門啫。 係啊，咁但係有個老闆咧諗出嚟呢個答案咧。都几少人会答得中嘅，所以都开股俾大家知，就系咧佢话因为叮当咧或者哆啦 A 梦啦，乜都变到出嚟噶嘛，个百宝袋嘛。所以你直接攞份 contract 出嚟咪得咯。 哦， 个答案竟然系直接攞份 contract 出嚟，老板。contract 都預備咗啦，簽得噶啦，係啊， 呢啲又係數喎， gag嚟嘅喎，呢個 又 OK 喎、啊， 即係講下咁講啦，呢啲都幾有趣，我自己覺得咁、如果今日真係咁啱見工嘅你咧，祝你咧即係事事順利先啦。同大家睇埋今日天氣啦，大致多雲，有一兩陣嘅雨啦，最高氣温咧大概24度啊，吹和緩嘅東至東北風啦。咁展望咧，週末期間大致多雲，有一兩陣嘅雨啦。咁下週初咧就會有陽光同埋温暖一啲噶啦。依家咧就22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91%啊。 西班牙呢一队嘅球队踢波当然系叻啦。啊，唔知道佢哋踢波咧，同佢哋嘅饮食习惯或者饮食时间有冇关系嘅咧？到底佢哋系点样嘅饮食时间？想知嘅话，八月号转头话你知。 对香港人来讲比较不习惯的事情呢， 就是跟西班牙人一起吃饭加上作息时候啦。通常西班牙人朝头早呢，原来他们不是很吃早餐的，最多呢都是吃块饼干啦、面包啊、鸡杯辣椒搞定。早餐呢去到午餐呢就没什么特别东西再吃的啦。如果肚饿的话啦，西班牙人通常呢都会去 cafe 那里嗌少少嘢，最重要呢是叫埋个朋友，因为可以坐喺度倾下偈嘛。好啦。他们午餐的时间大概都是下午一点钟两点钟才开始的，不是吃完了开始的。晚餐最早就是夜晚八点钟，通常九点钟都不会叫做好晏的了。十点钟才吃晚餐的都一样有。如果在非用餐时间去到餐厅的话，其实餐厅是未必会做你生意的，他们落场时间都很长的。西班牙的飲食和作息时间对于很多人来讲未必习惯得到，未必适应得到。所以如果你去西班牙旅行的，有机会自己带定少少干粮先。我回来啦， 洗手先。 吃得饭啦， 洗手先。 吃完饭啦， 洗手先。 为什么成日都要洗手的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位听众早晨啊，又到咗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嘅环节啦。今次咧，我哋好荣幸邀请到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嘅陈家润总督察咧嚟到节目嘅担任我哋嘅嘉宾主持。咁啊，等大家咧就可以听下啊，到底咧 Jasper Sir 同我哋讲下十二月啊，警方嘅道路安全主题打击酒后及药后驾驶嘅资讯。早晨 ，Jasper。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嗱，哇，咁快下个月就到圣诞节啦。小白啦，你同亲戚朋友啦去聚旧庆祝嘅时候，会唔会饮翻两杯咁咧？ 哦，咁啊，有阵时都会噶、哦，每一年咧都会同屋企人啊食饭庆祝一年一度嘅圣诞节噶嘛。咁有阵时大家开心咯，可能都会两杯到肚噶、哦。唔知 Jasper 又会点样庆祝咧？ 我同小白你都差唔多啊，都不外乎同朋友同埋屋企人啦食下饭咁啦。不过我都明白咧，呢啲日子咧系会好想饮翻两杯庆祝，但系记住啊，饮咗酒千祈唔好揸车啦。 喂 ，Jasper， 你又讲得啱啊！各位听众，如果饮咗酒咧，就千祈唔好揸车，咁啊记得选择乘搭交通工具，又或者请身边冇饮酒嘅朋友咧就代为揸车，咁啊大家就可以安全好多啦。不过我都留意到啊，一到节日嘅时间咧就会多咗交通意外，唔知道会唔会就系同酒后驾驶有关嘅咧？ 咁一系等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喺呢方面嘅数据啦。截至咧今年嘅十月，全港总共发生咗174宗咧因为酒后驾驶而导致嘅交通意外，而因为酒后驾驶而引致有人命伤亡嘅意外咧就有成71宗咁多啊，涉及嘅伤亡人数咧就有103人，比去年嘅同期分别上升咗接近两成同埋四成噶。其实只是喝了少量含酒精的饮品其实都足以影响司机的驾驶能力。但是我知道不少的司机一方面会高估自己能力，另一方面也不相信少量的酒精是有机会令到视力变得模糊，判断速度和距离的能力被减弱，动作协调性变差和反应变慢，所以先至发生酒后驾驶而引致的交通意外。 话时话 Jasper， 在疫情下防疫措施逐渐放宽，临近年尾又多了节日，大家都会趁这个机会可能出来玩多一点。不过大家就真的要记得，就算喝少少酒都千祈不要揸车。我记得在刚刚过去的万圣节就在铜锣湾发生了一宗的交通意外，而司机好像就是涉嫌酒后驾驶。 Jasper，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单的意外呢？ 当然可以啦，就是在今年的十月31号万圣节的凌晨5点钟，一架私家车就在铜锣湾撞到安全岛上面的灯柱然后反车。当我们的同事到场向涉事36岁的女司机做酒精呼气测试的时候，就发现她的酒精含量超标，而该名女司机亦都因为酒后驾驶被我们警方拘捕。 好彩发生意外的时候就在凌晨时分，如果发生意外的时候上班上学的繁忙时间，后果真的不堪设想。Jasper， 警方有些什么的行动去到打击酒后驾驶这些不负责任的行为呢？ 其实警方一直都非常重视打击酒后驾驶这类这么严重的交通罪行的，相关的违法事项也都纳入了重点交通执法项目之中。我们会不定时地在全港各区进行代号追捕者的执法行动，大力咁样咧去打击酒后同埋药后驾驶嘅违法行为噶。而我哋喺今年嘅头十个月咧，警方就喺酒后驾驶同埋药后驾驶方面咧嘅执法数字咧系总共有656宗。而我哋亦都喺嚟紧十二月节日嘅时间咧进行严厉嘅全港性执法行动，以打击相关嘅交通违例事项噶。 针对翻啦就系酒后驾驶嘅执法，我哋成日都听啲人讲话系吹波波机啊，咁其实系一个咩仪器嚟嘅咧？ 其实我们交通部巡逻的前线同事呢都会随身配备一部认可的仪器呢进行酒精呼气测试，这部呢就是俗称的波波机了。法例呢都赋予我们同事权力呢要求在道路上面驾驶的司机呢进行大家俗称吹波波的酒精呼气测试，而我们警方呢在特别的日子呢会进行针对酒后驾驶的执法行动，以希望呢提高阻吓的作用。就好似今年万圣节期间，警方在香港岛就截查了600架车，并且要求驾驶人士接受酒精呼气测试。行动中拘捕了7男1女，年龄介乎33至52岁，分别未能通过酒精呼气测试或者拒绝提供呼气样本。 一讲到吹波波，我想很多听众包括我自己都有一个小迷思，就是想知道到底喝了多少酒才叫做超标呢？ 小白每個人的體質都不同，所以沒有一個特定的準則去指出喝多少才會超過法定的上限，所以我們警方都是呼籲市民喝了酒就千萬不要駕車了。 嗯，知道知道。我見有時有些司機喝了酒被截停之後狂喝水，我聽說他們說這樣可以稀釋酒精的濃度。 Jasper 其實這樣有沒有用的？ 嗯，其實當然是沒有用啦。很多司機以為喝了酒之後就喝回水就可以沖淡酒精的濃度，可以瞞過波波機，其實酒精一早已經滲透在血液裡面，所以其實喝水是根本影響不到血液裡面的酒精濃度的，而且喝水排出體外的過程是非常緩慢的，所以其實你就算喝水、沖涼、喝茶、喝咖啡都是無補於事的。 那如果我不做這個呼氣的測試，不知道後果會是怎樣的呢？ 嗯，如果司機沒有合理的理由之下拒絕提供呼氣測試樣本，即是不肯吹波波機的話，其實已經是違法的了。司機有機會被罰款港幣25,000元、監禁3年和記10分，甚至會被取消駕駛資格至少5年，和規定完成一個駕駛改進課程的。 原來是這樣，那即是如果不合作的話就會有機會被判處監禁和停牌5年那麼久的。那 Jasper 我又想問一下，如果我喝了酒而酒精呼氣濃度沒有超標，那是不是一定沒事呢？ 咁又唔一定㗎，小白。如果前線嘅同事能夠證明到司機喺駕駛嘅時候係受到酒精嘅影響，程度去到冇能力去妥當咁樣控制架汽車，例如架車左搖右擺啊，甚至乎發生意外咁樣啦，咁就算佢體內酒精濃度有幾多都好啦，司機都有機會被檢控㗎。 酒後駕駛，司機除了有機會會被檢控之外，我還知道司機酒後駕駛發生了交通意外，有機會就要面對第三者傷亡的賠償責任添嘅。因為現時的汽車第三者保險通常都會列明酒後駕駛的免責條款，即是當意外是因為醉酒引起的話，保險公司是可以向司機和車主循民事訴訟追討翻呢個賠償嘅噃。 你讲得十分之正确啊，小白。咁所以咧，做一个负责任嘅驾驶者咧，就千祈唔好酒后驾驶啦。 诶 ，Jasper， 除咗酒后驾驶之外啦，今个月嘅主题仲有酌后驾驶嘅噃。咁啊，关于呢一样嘢，相信唔少听众同我一样都会即刻谂翻起，食咗感冒药揸车算唔算系酌驾？ 嗯，小白，这个问题问得十分之好啊。其实咧系好视乎每一只药嘅药后反应嘅，会唔会影响呢个司机嘅控制车辆嘅能力？咁所以咧唔能够一概而论嘅。咁我哋警方都想喺度提醒大家啦，如果唔舒服又或者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避免发生意外啦。 咁大家听众咧记得啦，唔舒服咧就唔好揸车。阿 Jasper 讲开药后驾驶啦，我记得喺上个月尾又系万圣节嗰日，有一宗嘅案件咧就喺屯门公路附近发生噶，咁有涉及咧就药后驾驶噶。你又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嗯，当然可以啦。嗱，当日啦喺10月31日嘅朝头早啦，我哋嘅前线嘅同事喺屯门区进行紧反超速嘅执法行动，咁期间咧就发现一架私家车怀疑超速啊。当我哋嘅同事指示呢架私家车停车接受调查嘅时候咧，对方不单止冇理会啊，仲将车逆线行驶，意图摆脱警方噶。最后啦，我哋同事将佢截停咗，并且喺车里面检获咗司仪嘅可卡因啦，司机都未能通过快速口腔液测试被捕噶。 喂 ，Jasper， 我听到快速口腔液测试喺警方上年嘅2月引入嘅新毒驾测试工具嚟噶，佢比起之前啊测试药驾嘅方法快好多，你又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一下呢？ 小白厉害，知道我哋警方咧喺2021年嘅2月19日引入咗快速口腔液测试，为怀疑毒驾嘅司机咧即场进行初步嘅测试啊。受过相关训练的交通警员会提取司机少量的口腔液体作为分析的，只要等大约8至10分钟就会得知到司机究竟有没有吸食过法例入面所指明的零容忍药物，包括海洛英俗称 K 值的氯胺酮、摇头丸、大麻、可卡因和冰毒的。相对于传统的适应药物影响观察和损害测试，快速口腔液測試大大縮短了檢測所需要的時間，而且比之前更加客觀和科學化，可以有效地偵測到沒有表徵而有曾經吸毒的司機。 警方真的與時並進，司機酒後和藥駕固然是不對，但是作為身邊的人又可以做些什麼減低這個情況發生呢？ 嗯，我哋都有责任提醒翻身边揸车嘅朋友做一个负责任嘅道路使用者噶，一定要提醒佢饮咗酒或者唔舒服食咗药嘅情况之下都唔好揸车，要乘搭交通工具或者由其他合适嘅人士去代揸啦，咁样先玩得尽兴噶嘛。嗱，最后我喺度同大家强调啦，酒后驾驶同埋酌后驾驶系严重嘅罪行，亦都有机会引致交通嘅意外噶，咁大家千祈唔好因为咁而以身试法，危害自己同其他道路使用者啊！ 正如我哋今日所讲啦，饮咗酒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身边嘅人呢亦都要提醒翻司机唔好酒后驾驶同埋药后驾驶。大家同心合力，专注忍让守法，一起减低交通意外的发生，咁大家都会安全啲啦。今日啦，好多谢咧 Jasper 上到嚟同我哋讲解咗咁多有关于咧就系打击酒驾同埋药驾方面嘅知识。咁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 尔山隧道公路出返九龙跟住隔田村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而家排在威尔斯亲王医院。而较早前大埔丁角路道路工程仍然是进行当中的，去大埔墟方向近住大发街的慢线仍然封闭，而家来回方向都比较挤塞。仲有较早前失陷到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的了。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快线的跑马地同北角方向就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在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都喺新楼街。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方向龙尾小沥源，仲有将军澳隧道去返观塘方向就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出返九龙龙尾沙田马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屯门骑术学校。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叫有建树啊，贴住我呢个 Trim Up Feel 字嘅铺头，就代表系社会企业啦。社企提供多元化产品同服务，致力贡献社会。他们自负盈亏，持续发展，还为弱势社群提供工作机会，建立共融和谐的社区。想知 Trim Up 标志的详情，请浏览 sehk.gov.hk。 社企有建树，你我都支持。 全城期待瞩目盛事香港超级联赛， 11月26号星期六下午5点50分，杰志对东方，两强对垒，战况激烈，两队势必抢分，挑战榜首位置。11月27号星期日下午2点50分，和富大埔对港会，过往被称为大台客的港会，究竟可不可以挑战前列位置呢？ 香港超级联赛，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较早时间曾经有一个星期咧，美国 Billboard 嘅实力榜头十名 Top 10嘅作品，全部都系佢霸咗啊！非常之勤力，十二月会生日嘅 Taylor Swift。 I end up in crisis. All this time, I wake up screaming from dreaming. One day I'll watch as you're leaving, 'cause you got tired of my scheming. For the last time, it's me. Hi, I'm the problem. It's me. At tea time, everybody agrees. 呢首歌都系美国世界榜嘅冠军歌嚟噶，本周咧上升到系 Hong Kong Top 10嘅电军宝座第四名啊！创作女歌手 Taylor Swift Anti-Hero。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一对我哋经常都会着到嘅物，点解个价钱都会相差咁远呢？ 咁第一当然系质料啦，咁佢可以有30%嘅棉啦，或者可以去到100% 嘅棉，仲有其他就系可能系 polyester 啊咁样。第二样去 dictate 个价钱，当然系个 design 啦，物嘅 design 上面再加故事性嘅设计咧，其实就可以迎合到多啲客群唔同嘅需要。 要学识多啲扮靓啲纸，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早晨，星期五的早上，投资 O2O 跟大家讲讲啦。美股的假期休市，港股 ADR 指数要下跌的，按比例计算跌21点左右啦。今天应该股市跟整个天气有少少迟，就是阴晴不定。为什么看到呢，即是恒指比较重磅的股份就是腾讯，南非的大股东恢复减持，近一个月抛售了7890万的股的腾讯。这些消息会不会左右大市嘅上升气氛咧，转个头开始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今日朝头早喺大壮开咪环节入边咧，咁啊电话旁边梗系打咗俾阿大壮咪啦。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超伯，哇，我真系好中意卡塔尔啊。 梗系啊，而家 睇四点几、五点几， 同埋 跟住睇完波， 夜极有个谱啊。 系咯， 吓佢而家早场嗰啲咧系100，即系傍晚六点钟已经有得睇咯。 啊，食饭时间送饭啊嘛。 系啊，送饭咁啊，我哋食饭又可以同佢个足球节奏吻合嘅，上半场、下半场，咁啊加埋个甜品，搞掂，大家开心。 系咯，再唔喺度夜晚9:00，好似去戏院睇9:30啊，系嘛？ 啊，系咯。 跟住午夜场12:00咁啦。 系喎，咁啊， 睇下睇下爆冷喎，系嘛？ 啊，唔少添，爆冷！而家真系亚洲足球都不容忽视喎。 系咯，讲下讲下咁嘅决赛啊，即系沙地阿拉伯对日本。 系啊，沙地阿拉伯对日本不是梦啊！ 日本教练，我一睇我以为深俊一添啊，睇错咗， 深 博 一。 小白咁后生，诶、啊，有冇啊？即系睇过深俊一啊？ 深俊一我都有睇过啊，有播过佢啲歌添噶，喺天空海阔，梗系啦。 好前面噶、 啊，系啊，嗰啲系。舊的要識，新的都要 pick up。 那時因為台灣你知地區呢就跟這個日本的文化都很多互相、啊、有影響嘛、 嗯 啊、所以深圳一支名曲叫做愛你入骨，是吧？ 哇，大壯咪都是知音人的， 幾十年前小時候聽人家唱的 好厲害、 啊、所以呢、啊、其實如果是聽得多音樂咧，就陶冶性情啦，嚇、 嗯、 脾氣就唔好咁燥啦， 温文啲一個人。 係啦，不過睇下咧，以報紙啊，即係嗰啲傳媒報道乜，有四位男士咧、 啊， 就屬於嗰啲係街頭啊，街頭汽車維修行，啲人叫車房咧，搞下嗰啲係工作人員啦，定老闆定乜嘢咧？咦，惹咗啲官非喎！ 哎呀，呢一單咧，即係各大傳媒都見到唔少人去到有報道喎。咁啊，見到四位嘅街坊朋友又可能係工作人員啦，哇，都真係好大隻下喎！佢哋處理事情嘅時候， 啲貌相咧，仲幫佢哋改埋咧，就話啊某某嗰啲。啊！藝人嗰啲組合啊名啊， 係啦，啊 又深水埗組合， 有 Enter 有 Era， 唔知係邊個門路啦而家。 試下啲咁複雜嘅嘢，不過咧野官飛都係錯誤嚟㗎啦。 嗯，咁啊今次到底所犯何事咧？ 啊，照報道咧，似乎係牽涉到呢個交通督導員啊。 嗯。 咁啊，當然啦，俾人抄牌咧，就唔係一件開心嘅事啦。 咁梗係啦。 不過先要睇下自己有冇違法啦。 嗯，係。咁如果拍咗雙黃俾人抄牌啊，咁啊，梗係嗰啲違法就唔好怨啦。 係啦，咁啊，咁見到個報道就話咧，似乎嗰四名男士咧就追罵個交通督導員嚇。 嗯。 咁啊鬧啲公職人員已經唔應該㗎啦，仲鬧到咧就真係污言餵語。 哇！ 咁然後人哋都走開咧，仲要追住鬧。 哦、啊，咁啊真係唔啱啊！好似足球比賽咁，世界盃你就鬧下個執法嗰個啊，轉頭啊紅牌啊。 係咯，領隊都係咁話啦。 係咯。 啊！咁而家咧就唔係紅牌趕走佢哋喎，係啲啊警察先生嘅時候大批到場咧、 嗯， 就將佢四個咧就未到成知法嘅，不過就全部係啊就係捉住咧就帶翻曬管。 哦，先嚟穩定咗個場面先。 誒、個場面啊，肯定穩定啦，因為咧附近嗰啲所有啊，即係非法泊車嗰啲咧，就都俾人哋咧抄曬牌。 哎呀！ 而即係好似話啲行動咧，仲繼續啊，伸延啊，延續啊。 嗯嗯。 第二日都見到有啲交警大隊喺度咧，係執法嘅。 哇！咁啊，真係非法泊車又唔啱嘅。 嗱喺香港地咧，我諗小白你同我都係咧啲駕駛人士咧，嚇、 嗯、 同普羅大眾都係啦，大家都留意到有好多時候咧。不同的地區啊，或者某些街道咧，好多時都有好多車咧，長期咧係佔據嘅。 哦、啊，我真係見到喎、 哦。係啦，嚇、啊，咁、嗯、咁問題就係喺馬路上面咧泊車，有好多規矩噶嘛。 嚇、 啊，咁啊真係違法嘅，人哋抄咁嘅樣啦。 係啊，有陣時見到譬如偏遠少少嘅，有啲人甚至即係雖然冇話黃線喺度啦，咁但係見到避車處咧，都係當停車場咁用啊。 哦、有啲地方就直頭雙黃線都泊滿曬車啦， 咁係啊係啊， 就啊逐一咩個別案件都好難逐個去討論啦。 係嘅， 不過你話講翻呢啲嘅經營啊，即係維修汽車啊，或者係洗車嘅地方咧嚇，咁、啊、有時候揾食咧就艱難啦、啊、嚇。咁、 嗯 啊、你話即係喺香港地能夠容許到佢哋揾到個地方係、 嗯、 可以係泊咗個車入去裏邊、 嗯、 去做呢樣嗰樣咧，就可能。唔係話太容易嘅、嗯啊，租金又昂貴咁樣。 係啊，寸金尺土。 嚇、啊，咁但係另一方面，如果你話啊，所有呢啲咁嘅都唔容許佢做一啲未知道灰色嘅法律就好清楚噶啦、 嗯 啊，即係去俾佢哋咁做咧，咁就唔通所有車房控曬去一啲比較偏遠地方咩咁樣、 嗯 啊？因為市民亦都有佢嘅需要啦。 係啊，咁、啊、如果你話啲車房去曬離島嘅。咁你架車下都要坐船去， 坐船，甚至無係啊！如果你話大嶼山咁啊，北部啦，就打個地方開發咁啊，咁做好多其他行業咪都要咁嘅樣去處理咁啊。咁、 嗯、 所以有時候執法者咧就佢有佢嘅尺寸啦 嚇。 咁、 嗯 啊、但係尺寸裏邊咧就除咗我相信咧，除咗即係話有啲即係法理情啦嚇、之外就係、是、有啲容忍咧住啦。 哦。 咁但系人哋容忍就唔代表系奉旨啊！ 啊，容忍唔代表可以放纵喎、 啊。系咯，吓，因为过嘅时候留意到，唔好话净系话啲车房门口有冇摆车啦、 嗯 啊。就算系嗰啲街市啊，咁、 嗯、 啊，过啲人都留意到就系、是，咦，咁有多啲菜啊、 嗯， 或者食物啊摆出嚟，咁、嗯、有冇规矩嘅咧？咁 系、 啊、实情系有嘅。 系 啊，我见到而家都好多街市，湿街市，譬如啲墟市嘅时候咧。原本以前的環境都是啲菜啊、白菜、菜心啊、甚至榴蓮啊，乜鬼嘢都真係喺自己個鋪位外邊咧，就放多咗好多發泡膠箱或者紙皮箱咧，就凍到好似一張張台咁繼續擺賣嘅。咁而家見到即係執法都嚴明啊，咁所以咧好多嘅街道突然之間發覺，原來條街係咁闊嘅，我都冇留意到添。 因為佢政府喺即係容許呢啲商販係所謂擺檔嘅時候咧、啊，都有啲尺寸俾佢哋嘅有圖蹟嘅，啊，姑勿論你話啊啲叫咩女人街嗰啲檔啊，街市嗰啲店鋪咧，咁啊都係有啲蹟畫咗喺度，四四方方咁嘅樣嚇。咁、當然咧，有時候就喺個四方格裏邊擺唔曬喎，咁樣啊，擺得出啲咁。咁、又視乎咧執法者嚇，同佢哋咧會可能有商討嘅喎。咁、大家咧就一人一步咧，就是、容許佢嚇，即、就、係、是、人心欲做啦。我相信就係、是、嚇。咁啊，俾佢哋即係可以，亦都市民買嘢方便啲。咁但係呢啲咁嘅容忍尺寸咧，又係好似啱先四伯講啦，唔可以濫用噶嘛。 係啊。 咁然之後有啲人越擺越過態咧，搞到路都行唔到咧，咁調翻轉人家咪要出嚟揸翻正嚟執法咯。 哦，呢一方面咧就容忍，嗰一方面如果即係自己都唔知情識趣、得寸進尺嘅話咧，咁啊事情就出嚟啦。 所以今時今日嗰個嚇文化社會嘅情況咧。就唔同咗嘅嚇，咁啊前朝咧試過這麼一宗案件嘅嚇，咁、就話原來咧係某些管理啊啱先講開啦嗰啲咩街啊買衫買褲嗰啲地方嗰啲檔咧，咪需要係一個固定尺寸嘅， 係啊係啊。 咁但其實長期咧都係超越呢個尺寸嘅啦。 嚇， 係啊。咁原咁但係有冇檢控咧？咁、嗯、哦，原來咧有一個當時啊，再重複係前朝啊。咁、啊、有啲人咧就同一啲嚇啲商販傾啦，嗱，不如咁啦，我哋叫做咩？膠人係啦， 誒 唔係 plastic man 啊，咁咧就到時到後咧就會有一個出嚟啦，咁嘅樣嘅。咁呢樣嘢其實以前咧有某啲嘅情嘅案件都有類似情況出現嘅、 嗯， 有啲水上案件咧，啲水上人通常出咗去海，你嗌佢翻嚟做被告，咁都係比較拗撬啲，咁所以有啲調節、嗯、不過講翻轉頭咧，就呢種。即係喺一啲咁嘅容許買嘢嘅地帶咧，嚇咁啊輪流嚟有人出嚟咧，係被罰被認罪咁嘅樣。 嗯。 咁但係咧，主審嗰位法官就留意到，以為有啲 QK 咁嘅樣嚇。點解啊？有個咁嘅循環，而且咧好多時上嚟認罪咧，次次都係嗰位阿甲。 嗯。 你叫真甲乙丙丁，某都係佢行出嚟嘅咁嘅樣嚇。咁就申言咗咧，就發現咗件案件，就交咗俾廉政公署。 哦，我初頭就咁聽嘅，可能我真係愚昧啊，我以為慣犯添。哦，原來係第二個 case 嚟嘅。 啊，唔係㗎，係啊，咁所以跟住咧就一干人等啦，執法啊，同埋需要守法嗰班咧， 嗯， 啊和盤托出啦，咁啊樣嚇。 嗯。 咁所以呢啲咁嘅事情咧，就今時今日就唔會有啦。 嗯，係啊。 咁啊，而家喺我哋呢個政府裏邊咧，就好嚴明㗎啦。啊咁你話個別嘅情形嘅時候啊，叫做誒啱先嗰句咧，就係法理情啦，即係容許下就即係大家理解嚇。咁、 嗯、 但係都係唔好濫用人哋嘅容忍，否則就自己係以身試法嘅啦。 係啦，咁啊呢個一般市民啦，同埋執法者咧，大家都喺中間上邊互相避免，咁啊將法理情呢三個字咧就用得更加出色，咁啊更加好啦。 最重要當然市民覺得方便的時候，或者你不要影響到市民的平時那個日常生活的權利呢，那大家就相安無事啦。 是啊，法理情好深的，咁但係又可以好簡單嘅，咁大家嗒嗒呢個字啊當早餐啦。 總之啊，唔好誤解以為真係誰大誰惡就誰正確咧。 好，唔該曬大眾咪，拜拜。 拜拜，小白。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日同大家讲下呢一种超级食物，名字叫做火龙果，营养价值高就系人都知噶啦。一个火龙果咧可以提供每日所需嘅 10% 嘅维他命 C， 而且含有好高嘅胡萝卜素、蛋白质啊等等啦。当中咧甜菜红素更加具有抗氧化嘅作用。咁如果你话想 keep 住后生，多食都 OK 嘅，但系留意翻啊，因应各人嘅身体唔同咧，亦都有唔同噶。另外讲埋你知啦，火龙果嘅种子入边咧有 omega 3，咁啊都几好，可以咧降低咧三酸甘油脂，减少心血管病嘅风险，帮助身体排出有毒嘅重金属。所以火龙果其实都几正噶。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爱到太离奇。I'm just talking to myself, talking to myself. It's okay. Hey, 怀疑你，将所有气味，这么的滋味，难靠气。Hey, 云雾里面，慢慢亦是你，期在我亦很滋味，期望你不再。心哼出这下文，极为高度，不过想一起行。和你，海风落太累，伤心得太累，难一对。Hey, 唯望你开解都太累，分解都太累，如一。 九点二十五分 ，Crowd 云浩影 featuring AF 气流。 晨光追踪三十一。 11月25日星期五的早上，等我们找阿昌出来问他今日夜晚港台电视31有什么节目先。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你好啊，今日夜晚是不是先有以事论事的议题是什么呢？ 冇错，咁今晚7:30以事论事，咁继续呢睇下呢个星期呢喺立法会上面啊，嗰啲议员同埋嗰啲官员呢，佢哋有好多探讨过好多问题㗎嘛。咁睇下呢每一个重点啊，今集咧都会同大家咧一一去数下嘅，咁啊亦都会咧有呢个论事嘅部分啦。我哋嘅主持人咧会讨论下咧，佢哋议会上倾过嗰啲题目，佢哋咧都会同大家一一探讨嘅。 嗯，咁啊，另外要探讨嘅咧就系我哋嘅健康、哦。 冇错，咁啊直落啦，去到夜晚8:00，做个健康快活人第四季啊。咁啊呢个节目里边咧，每一集都有一个环节叫做视障环岛跑特训班，咁、就系配对在住嗰啲咧新手嘅领跑员同嗰啲视障嘅跑手，希望咧佢哋咧慢慢一齐锻炼锻炼合拍啦。佢哋本身又唔识，去到咧想话最终极佢哋挑战咧环岛啊，环香港岛跑嘅。咁啊今集咧。嗰兩位領跑員啦，新手領跑員啦，佢哋自己先去探路，就係試跑嗰個叫青蛙肚啊，俗稱青蛙肚嗰個路段，即係港島， 即係港島啦，係啦，因為港島個外表咧望起上嚟喺地圖上面俯瞰落去咧，佢就係青蛙喎、 哦。冇錯啊，咁啊個肚嗰白嗰一 part 咧，即係邊度咧？就係、是、港島徑六段，即、就、係、是、跑到去數碼港嗰一段啊。係原來咧，成段環島跑裏面咧，就係、是、最崎嶇嗰段，即、就、係、是、當中又有山路，又有市區，係好多變化。當然啦，風景都好靚嘅，咁大家可以咧今晚8:00睇下啦。 係咁啊，順便支持佢哋之餘咧，咁啊自己睇埋風景啦嚇。好，另外10:30咧，自然的力量啊，有啲咩力量我哋可以睇下咧？ 冇错，咁你个中国纪录片咧，就系、是、每一集咧都会带大家去到咧中国呢啲好有代表性嗰啲自然地区，睇下里边嗰啲珍贵嘅动植物品种嘅。咁啊，今集啦犀利，去到呢个叫做地球第三极啊，呢个喜马拉雅山嗰度睇下， 系 啦，咁啊呢个喜马拉雅山咧有呢个超过9000米个垂直嘅落差嘅，咁啊系世界上面咧有好多元嘅景观同埋物种嘅一个地方嚟嘅，咁啊里边咧充满住好多。好靚嘅風景啦，同好難去到嘅地方，即係我哋好唔係咁容易睇得到啦。原來呢亦都有好多好珍貴嘅動植物喺嗰度生活住嘅。咁今集呢呢、這個自然的力量呢就會帶大家去睇一睇嗰啲動植物啦。 係咁，香港都好多朋友呢就鍾意行下山咁樣嘅，唔單止淨係香港行，去到其他地方呢都有人鍾意行山嘅。咁到底呢個喜馬拉雅山呢，即係一路行嘅時候啊，嗰、那個嘅動植物嘅變化係幾多呢？香港行山啲朋友都鍾意呢就欣賞香港嘅動植物嘅，但係去到九千米啊， 哇，那個即係落差咧都相當之犀利，佢啲動植物變化都一樣相當之大啊！ 冇錯啊！ 咁啊，今日夜晚大家就可以黐住港台電視31《自然的力量》欣賞一下啦。唔該曬阿昌，拜拜。 唔該曬。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好，一齐关心埋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咧，有一两阵雨啦，最高气温咧大概24度啊，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啦。咁大家最关心啦，究竟啊周末点啊？咁啊周末咧都系大致多云啊，有一两阵嘅雨啦。依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91%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临床名誉副教授关日华话：，本星期再多咗通报，儿童感染新冠病毒康复后出现儿童多系统发炎综合症，显示儿童群组出现新冠病毒感染小爆发，再次呼吁家长要安排子女接种疫苗。关日华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儿童多系统发炎综合症症状系持续发烧、皮肤出红疹、眼发炎、脷肿胀以及不同内脏发炎，大部分人要留医深切治疗部。他指出，而家六个月至三岁新冠疫苗接种率只有大约两成，呼吁家长带子女打针。另外，对于政府已经引入伏必泰二价疫苗，关日华认为可以优先让50岁以上人士、出入高危场所人士以及免疫力弱人士接种。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2,695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3,041宗确诊及29,654宗无症状感染，冇新增死亡病例，新增一宗疑似病例。新增本土病例方面，广东仍占最多的8,476宗，包括892宗确诊及7,584宗无症状感染。重庆、河北及北京分别新增6,500、3,375及1,860宗本土个案。内地现有28,164宗确诊病例，其中121宗属重症，经治疗后出院个案超过267,000宗，累计死亡病例5,232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主持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部队的武器装备、弹药及冬季物资保障情况。会议强调乌克兰在提升防空能力方面加强与伙伴国家合作的必要性。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战报，指乌克兰在安德烈耶夫卡、马林卡等地击退俄军进攻，并在多处地点打击俄军人员、装备储存点及防空阵地。战报又指俄军在当地星期三向乌克兰发射了67枚导弹，出动10架无人机，破坏乌方能源基础设施。乌军拦截了51枚导弹及5架无人机。能源部长加卢先科就说，受影响的核电站当地星期四晚恢复运作，电力短缺情况有望逐步舒缓。俄罗斯国防部发表战报，指俄军的远程精准制导武器成功打击乌克兰军事行政系统及能源设施。战报指出，当地星期三俄军从海陆空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打击，乌方透过铁路向作战区域输送援兵、外国武器、军事装备及弹药的行动遭受破坏。另外，俄军在扎波罗热、哈尔科夫及利曼方向击退乌方进攻，击毙百多名乌军士兵。俄军亦在不同战线摧毁乌方装甲车和雷达系统等军事装备，击落4架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保障武装力量需求协调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目前无需采取额外措施，但应该在军服装备、医疗服务、津贴等方面加强协调，确定任务进度和完成期限，保障特别军事行动的全部必要条件。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及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下周中至后期天气显著转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27点，跌咗136点，总成交金额5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9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82点，跌7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73.2，跌咗7.4；碧桂园3.01，升咗1.8；美团135.3，跌咗3.6；雅生活服务9.6，升6仙。旭辉控股1.35，升7仙；阿里巴巴74.9，跌0.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12，日元138.84，瑞士法郎0.944，加元1.335，人民币7.169，英镑对美元1.21，欧元对美元1.041，澳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日经平均指数报28,331点，跌咗52点。港金报16,32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4.84美元，卖出1,75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姑同你报翻两宗交通意外消息，位置系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意外，影响到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慢线通往伟业街嘅支路非常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仲有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住龙窝村都有交通意外，呢边龙尾去到碧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快线去跑马地和北角方向就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伊利莎白医院。狮子山隧道出返九龙方向龙尾喺隔田村，将军澳隧道去返观塘方向就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区下曲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卢压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出返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香港体育学院。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话你知， 徒弟仔啊！你做咩绑住成抽嘢喺手腕度啊？ 师傅，呢个系我发明嘅保你命三千，用自制挂绳绑住要用嘅工具，咁喺高空工作嗰阵就唔怕跌工具落街啦。 哇，咁先危险、啊，几件工具绑喺一条挂绳度，你肯定冇考虑过负荷重量同埋挂绳质素噶啦。 吓、 啊，每条符合安全标准嘅挂绳会标明最高负荷重量，而使用嘅工具系唔能够超过呢一个重量噶。一般情况下，响使用重量超过5磅嘅工具时，就唔可以将挂绳扣喺身上啊，而要扣起固定系稳物，例如有眼罗山。 系嘅咩？ 仲有啊，一条挂绳只可以连系一件手提工具嘅咋。快啲拆咗你抽工具啦！ 换翻条符合安全标准嘅手工具挂绳先啦。 知道，我以后唔会再乱咁自制工具挂绳噶啦。 职安局及劳工处推出咗中小企轻便手工具挂绳资助计划，资助建造业中小企购买符合安全标准嘅轻便手工具挂绳，啱晒我哋申请啊！ 吓，师傅，你唔早讲嘅。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台话你知， 老公强叔话请食海鲜，陈伯送红酒，你话拣边样好啊？ 吓，做咩有咁多着数啊？ 佢哋系乡郊选举嘅候选人，俾啲着数我哋，咪想我哋去投佢哋票咯。 无论系村代表亦或系街坊代表选举，候选人咁做都系贿选。你攞咗着数去投佢一票，一样犯法，千祈唔好制啊！守法规，重廉洁，举报热线25266366。25266366。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奇妙的反应，人体构造好奇妙。就算以现今科学技术都未能够百分百了解到，例如食到好饱照计应该不需要再进食，但是仍然有人会说不如去食甜品啦。你可能会说食到咁饱仲食得落，指定的答案就是食甜品是另一个胃。对我们人体结构稍微有少少认识都知道，不论男女只是得一个胃，何来有第二个呢？到底点解食到咁饱仍然可以食甜品，真係一个不解之谜。我哋可以尝试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呢个现象，就係对一啲食物作出衡量佢哋美味程度嘅标准。你有冇试过一班朋友食饭嘅时候叫到成台都系唔同款式嘅餸菜，食咗大部分之后个个都已经捧住个肚，但是又不想浪费食物，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有些人会将食物给晒最后生年纪最小那个，跟住讲最后生是你吃多些，这句当然是藉口，因为自己不想浪费食物，但是又吃不落，所以硬硬要找其他人处理。年纪小的又不敢驳嘴，找他们吃晒他。不过亦可能会出现另一种情况，就是你吃到其中一味餸菜觉得好好吃，竟然可以再引起你的食欲，突然觉得好肚饿，可以再开始吃过咁。这个时候你会说吃饱仲觉得好吃，这味餸就是上佳菜式。又是通常吃饱之后食欲慢慢下降，道理好简单，肚饿就想食嘢，食饱就唔想再食㗎啦。所以能够喺呢个状态底下重新令你攞起筷子，从生理方面去睇冇办法解释到。所以转一个角度就话呢味餸一定係好味道囉。除咗食嘢之外，另外一啲情况底下都会出现呢个现象。例如当你好攰嘅时候最想就係瞓觉。你有冇试过喺咁嘅情况要睇一套戏呢？

世界杯嘅膳食咧，咁啊，相信大家都好有兴趣啊。 嗯， 咁啊，例如系寻日夜晚南韩队啦，咁啊，佢哋嘅膳食咧，其实都系啊，kimchi 啦。咁当然佢哋亦都有大会。都會提供俾佢哋嘅，咁但係佢哋今次就根據報道講啦，就佢哋選擇咗咧就全部自己搞， 嗯， 自己搞意係啊， 自己帶個廚師過去搞， 係， 嗯， 自己帶個廚師過去啦。 其實呢個係穩陣啲嘅， 同埋呢個都其實唔使去到國家隊嘅層面啊，有啲 NBA 嘅球星 都已經有啦， 係啊，佢本身喺一個州份去到另一個州份作賽，你知美國嗰啲㗎啦，佢都要帶自己廚師，C 羅。C 朗一定带自己厨师噶嘛 ？C 朗啊，其实自己煮都得啦，杀鸡胸肉啫嘛。 咁唔同嘅， 好难噶，几成熟啊？ 系啊， 而家要即食鸡胸啊 ！C 朗系 C 朗，系咪先？系我哋接近唔到噶啦， 唔系嗰个位啊。 但我自己个人系几欣赏 C 朗嘅，即系佢有好多，佢做好多嘢都系为咗佢嘅职业足球生涯。譬如佢唔纹身啦， 呢样嘢我系 respect C 朗多过美斯喎。 系。有血液感染啦，即系你接见好多足球员都会啊，将全身都花里花碌噶嘛。咁啊，C 罗唔做呢一件事，但系佢唔做呢件事嘅原因又好似好可敬可佩咁样咯。 佢又好孝顺咧， 系啦系啦， 好锡佢屋企人，呢啲都系觉得啊，佢好好嘅一面啊。咁啊，讲翻嗰个食啦，咁啊，譬如南韩队咁，佢自己有自己嘅厨师啦，佢哋埋材料咧。都是自己在南韩那里拎过去。咁呢样嘢就係啦、 啊、 更加厉害。咁水就冇办法啦、水用卡塔尔啦。咁但係有啲位置都要注意嘅。因为本身人哋嘅中国文化呢，咁我哋直提唔烹调呢个猪肉。 嗯。 系啦，唔烹调猪肉嘅，咁其实本身我哋见到韩国料理入面都好多系猪肉㗎嘛，咁所以其实佢哋嗰个嘅处呢都几搞尽脑汁，喺整个过程入面呢佢哋变咗个main course 系两味。 但作为个运动员呢、我去到卡塔尔我本来想试下当地菜㗎，点知去到都系食返韩国菜。 佢 我又講過啦，卡塔爾好多都係咖喱嚟㗎，其實好多人未 容易食肚痛啊， 因為咧咖喱嘅香料咧未必個個人接受得到啫，即係都唔關辣唔辣事啊，係個香料啊，佢落好多，即係可能成廿幾卅種唔同嘅香料啊， 咁你印度嘅咖喱。卡塔爾咖喱，全世界咖喱嘅味道亦都不一樣啊嘛，咁啊唔知道去到嘅時候咧啱唔啱，可能用錯一兩隻料咧，啲球員已經食到，我諗住嚟呢度都有好嘢食嘅，但可能唔啱口味。 其實冇用錯噶，我地道咋，你外省人食 唔慣，係啦，咁所以真係連埋啲香料啊，各樣嘢咧都係由佢哋自己嘅地方咧帶到過去，咁啊淨係用佢哋嘅廚房同佢哋嘅水咁樣，咁啊啲聽翻啲球員講啦，咁佢哋都覺得。哇！每一次食嘅時候都幾期待嘅，通常都係 lunch 就有雞肉，咁夜晚就有牛肉，咁樣去到補充翻啲體力嘅。咁啊，見到佢哋成績都算係好好啊，即係對烏拉圭嗰場跑動亦都好多啊，咁即係膳食 OK 啦。啊，咁啊，其中一個咧令到佢哋幾好開心食到嘅就係部隊鍋。咁部隊鍋睇韓劇大家都睇好多啦，咁但係部隊鍋要整嘅時候呢，其實我哋都要理解下佢嗰個歷史，因為佢嘅歷史就因為以前啲軍人啊去到唔同嘅地方嘅時候就要去煮嘢食啊，咁所以入面就會加麵啊，加好多嘅調味料啊，而且將好多感覺上就好似火鍋咁啦，將好多無釐啦嘅抌入去，咁但其實人哋都係有一個門路喺度嘅 pattern 嘅，咁去到今時今日啦，咁部隊鍋咧都已經係成為咗大家好喜愛嘅一種嘅食物啦，咁而佢製法咧亦都唔會話好似佢啱啱誕生出嚟嘅時候咧嗰種叫人有啲叫做粗疏啊求其，因為而家都精製咗好多，咁嗰個嘅入邊嘅材料包括咩咧？就包括韓式嘅麵條，韓式嘅麵條其實好簡單，佢哋牌子嘅即食麵咧。都已經係好接受，因為本身個面底咧、已經都幾厚身，同埋幾彈牙嘅。咁如果你話喂，我唔中意即食面油炸，或者唔中意佢嗰層，有啲人會話有層蠟喺度嘅，咁你咪落去嗰個鍋之前，你自己再滾滾佢先咯，跟住先放落去啦咁樣。好啦，除咗個面之後，面就可以準備一包至兩包啦。咁如果你想飽肚啲嘅就兩包。咁另外就係韓式。一啲嘅超級市場都有得買嘅韓式年糕，韓式年糕其實都唔使好多，100g，因為嗰啲年糕好多好滯啊， 同埋好容易處理嘅韓式年糕，你當佢米線啊或者 一 炸油面咁樣，即係好似食車仔面咧，你一嘢揦落去，跟住就炒或者煮咯。湯食咧，其實我就覺得會好啲啊，炒咧就太多油分飆出嚟。 我中意炒食。 咁蟹野味啲嘛， 野味啲啊， 但系冇咁健康。 湯食咧，如果中意食辣嘅朋友咧，年糕就好容易配搭啦。咁你個譬如部隊鍋，咁你再整辣啲，咁月糕年糕就已經好入味啦。咁會有呢個情況。好啦，跟住咧有啲朋友點都中意加，譬如芝士腸啦。咁佢哋韓國方面都好中意加芝士腸。仲有就係午餐肉啊，韓式嘅午餐肉。 呢個一定啊，其實呢個先係個精髓。好似話部隊鍋咧，午餐肉咧最強勁，因為佢用緊嗰只午餐肉係好似南韓。獨有噶嘛，即係佢講啦，即係你上到南韓啲超市又話點樣？ 即係唔係我哋嗰啲白豬噶嘛？ 係啦，即係但係調翻轉頭，其實我覺得咧，日本咧，譬如沖繩咪有一隻午餐肉嘅 阿古豬， 佢嗰只我覺得好食啲，就是、我自己個人覺得啫。 阿古係一種好特別嘅品種。 但係而家港式打邊爐，好多人都落咗餐肉噶啦，都 係啊， 餐 肉。但係港式嗰啲係用翻。乜林牌喎、 啊？罐头 乜林牌绿绿地、白白地色嗰啲、啊，即系各处乡村嘅 各处系啦。咁啊，大家有唔同嘅风俗啦。咁、啊、其实部队锅一般嚟讲咧，就会落啲猪肉嘅猪肉片喺度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喺卡塔尔嗰度，咁有啲韩国队食咩啊？佢哋咧就用呢個雞肉或者用牛肉咧去到代替咗嘅，咁、牛肉都係切片啦咁樣，咁雞肉就一嚿嚿咁，其實都 OK 嘅，即係啲球員都接受嘅，咁亦都尊重當地嘅文化。咁另外就係豆腐啦，豆腐我覺得喺啲鍋物入邊咧必食啊，即係好好食同埋好香啊，食落去。另外啲朋友就中意咧加埋啲譬如嗱韓式嘅泡菜就一定要啦。另外咧就係菇類、菇菌類，咁普通嘅草菇其實我覺得都已經可以啦，椰菜啦。蒜蓉抌埋入去呢个部队锅入边啦，好啦，重点咧就系啲朋友就中意食芝士嘅时候咧，咁啊，跟住加一片又一片嘅芝士， 哇， 系啊，放喺嗰个部队锅上面咧，食落去嘅时候，就算你拉嗰个面上嚟嗰下咧，啲人嗰个满足感都已经好强， 系啊，呢个咁佢哋运动员嚟啊嘛，人哋跑咁多公里，梗系可以食咁多啦， 系啊， 至于我哋， 我哋就着量啦， 两三个礼拜先食一次， 我哋食即食面都已经超标啦。咁如果你话想调味调得好啲嘅，咁你嗰个清汤底你可以本身加啲清鸡汤啦，咁另外亦都要譬如韩式嘅辣酱啊，咁啊加啲酒咧去到调一调味，生抽、糖啊、盐啊，每样落少少咧，其实就已经系可以整到呢个部队锅啦。 我的享乐时代。 好，繼續食住條路去 啊！ 咁啊，講食咁啊，有個日本電視台咧，去咗深水埗咧間燒臘鋪嗰度拍攝喎，咁咧就揾咗一個神級嘅燒味飯啦，就百幾蚊港紙嘅，百幾蚊港紙嘅，俾個賣相 係咪嗰張相啊？啊， 係啊，即係嗱，等你哋都睇過啦，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唔知我講乜㗎嘛？乜嘢啊？講咩啊？咁樣嗱，話説係咁嘅，咁啊有日本嘅節目咧，咁就叫台屋。嘟嘟嘟嘟部第三季 系啦， 即系总之应该系 台屋，即系咩咧？大排档 系啊，大排档啊，好好有小白帮我补完翻， 翻译咗。 但明明我其实系想讲广东烧味嘅啫，即系但系都楞到日本。咁话说系咁嘅，佢哋拍节目咧就揾咗介绍一个深水埗啊，被誉为咩啊？香港秋叶原咁样， 伊哈伯 系啦，其中咧主持人咧更加到烧味铺嗰度食呢个广东烧味啦，咁啊节目入边咧嘅四宝饭咧令到香港嘅网民自己都大感神奇啊，因为我哋平时食啲四宝饭系咩咧？红肠啦、 咸蛋啦、 咸蛋啦、 烧肉啦，可能有少少啊。 咁咧佢呢个四宝咧真系四宝嚟嘅，咁啊半肥瘦嘅叉烧啦，有鸡髀啦，有鹅髀啦，同埋咧呢个烧肉嘅烧腩啊，直情系烧腩咁样啦。咁啊百几蚊一碟咁。好多网民都即刻话：喂，都几贵咁样啊吓！但系咧，我自己咧真身咧都食咗一次， 系咪呢一间啊？ 系啦系啦， 你都系好似佢咁样执啊？ 唔系啊，唔系执噶，佢真系有一个 又有比又剩呢、這个， 有一个咁嘅饭嘅餐嘅，因为我唔帮佢宣传，总之有一个咁嘅叫四宝饭， 两只都系比， 系啊， 系咯。真系真系肥肥叉烧、啊， 有几出奇、啊？ 我以为佢呢个电视台特登拍，所以特登执到啲料咁靓。 佢卖到百几蚊。 系啊，但你平时你喺台湾添，我想讲湾仔啊，湾、仔嗰间有几间烧腊铺，我哋都食开 噶 嘛。系啊，你都系咁啊，双比饭咯，鸡比鹅比咁样，你咪加钱啫嘛。好多阿叔入到去都系咁食。 双比饭 系啊，我都系跟佢哋咁样食噶咋。咁但系嗰湾仔嗰间就再贵啲添啊。如果个双比饭可能去到160几蚊嘅咁 啊。不过如果你话百几蚊食一个烧味饭，即系咪比咧？即系当然比系最好咁样咧。我又觉得真系好似贵 贵咗啲啊。 你食碗拉面都百几蚊。 啊，你食碗广东烧味饭，你人哋俾晒啲俾你真材实料，你又觉得百几蚊系贵。 有时候咧，你食如果食个烧味饭五十蚊左右咧，你觉得好似都啱数啊，五十零蚊咁上下就啱数。 即系个入场门槛低啫、只不过依家拉高少少个入场门槛。 拉面嗰啲过江龙佢有升啊嘛，呢、這个有冇升啊？ 唔，嗱有冇升咧？就要睇翻个评级机构啦，就唔系间铺头本身嘅。咁大家揾啖食下啦吓。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支持，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